國成為歐洲五大聯賽中第一個宣布不會完成賽季的地方。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9度，晚上有一兩陣薄霧，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氣温進一步上升。現在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88%。跟住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部分地區有薄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薩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後轉吹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提以南吹東風4至5級，後轉吹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南風4至5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能見度10公里，汕頭無風，能見度15公里，東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2級，澳門吹南風1級，能見度8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25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導員。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24,345點，跌2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912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66，加元1.394，人民幣7.064，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095，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0.09美元，賣出1,690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连续放几日的假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扭开心机的时候都是抱着一个轻松少少的心态。纵然可能你今天都要翻工都好，都希望你是抱着一些轻松的心态，不要给那么大压力自己了。再加上香港现在又一见到很多曙光，我们是不是连续几日都零确诊了，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来的。 咁但係呢個時候咧都唔好鬆懈啊！尋日都已經見到啲人咧，哇，全部飛奔曬出去咧，做乜嘢咧？就係、是。去到郊遊啦，去到出去玩啦，係咪？咁啊，人多嘅地方咧，盡量都即係雖然零確診，大家嗰個警戒嘅心情咧，都可能會開始放低，但係都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咁啊，如果唔係咧，就將我哋之前嘅努力咧就付諸流水啦，又要再由頭嚟多次。由第一步嘅防疫開始做咧，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會好辛苦噶啦嚇。今日咧就係2020年5月1日嚟嘅，亦都係公眾假期星期五嘅一個早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各位听众早晨啦，陪住你起身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呢个世界其实真系好现实，因为每一个人都系为着自己嘅目的，不惜代价去到努力。有好多人可能心甘情愿为咗达到目的而成为金钱嘅奴隶，死心塌地咁样去付出。但系人真真正正要取得成功，系咪只系向钱看呢？原来当我哋只系为钱，忘记咗亲，忘记咗情，我哋注定都会失败。相反，我哋更加要比爱钱更加关注我哋嘅亲同埋情，系咪永远不忘记自己嘅初心？咁样反而距离成功更加近。早上6:10，佢系古巨基，初心。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关过，当初的我错。 首歌嚟自古巨基嘅《初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晚上有一两阵嘅薄雾，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下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下周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而家24度，相对湿度88%。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喺大自然啊，或者喺一啲市区楼房嗰度，都有阵时会出现一个一啲嘅小昆虫，就系咧蚂蚁啦。嗱，蚂蚁咧的而且确咧就系随处可见嘅，而且好多噶。啊，蚂蚁嘅品种原来亦都有相当之多噶。啊，其中比较上常见嘅咧有黑蚂蚁啦，亦都有红火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叫做黑头酸臭蚁。啊，实在咧有太多唔同嘅品种啦吓，会唔会你成日所见嘅都系黑蚂蚁先呢？黑蚂蚁咧，咁佢嘅身体啊，呈有光泽嘅黑色，大概咧好细只嘅啫，2.5至3毫米。啊，佢哋通常咧会喺边一度揾嘢食啦，通常都会喺厨房啊、垃圾堆啊，所以其实佢哋咧有机会啊，会可以传播到呢个沙门氏菌嘅、哦，或者差唔多嘅疾病啦。最有效嘅方法当然咧就揾到佢哋嘅蚁嘅洞穴啦，然后咧就做翻一啲相应嘅措施。啊，有啲嘅蚁咧，甚至乎咧系除咗会传播病之外咧，可能就会攻击人嘅、哦。嗱，红火蚁，红火嘅蚁嘅蚁后啊，即系佢嘅 queen 就可以咧就系长到去15毫米嘅，即系大概1.5cm 啦。平时嗰啲蚁咧都比黑蚁大啲嘅、哦，3至6毫米。吓，佢头部乳及咧就系佢嘅躯干咧就呈一个嘅铜褐色，嗱腹部嘅颜色咧亦都系较为深噶。嗱，红火蚁咧就拥有独特嘅两段式触角棒噶噃，咁啊从呢一个嘅生殖型嘅雌蚁嘅正面观察嘅时间咧，会见得咧就特别明显噶。啊，佢哋都有自己嘅生活习惯噶。嗱，公蚁觅食嘅范围主要咧就同之前唔同啦，可能咧就会喺一啲譬如动物嘅尸体啊、昆虫啊、蚯蚓或者咧就系脊椎动物嘅尸体嗰度。同时啊，公蚁亦都会咧就系帮忙咧就系攞一啲嘅物露翻嚟，咁啊寻找一啲嘅甜点，咁啊希望咧可以增加到呢啲嘅蛋白质同埋脂肪噶。啊，佢哋嘅蚁巢咧。可能啊，位于咧就系高少少嘅一啲嘅土堆入边嘅，或者咧喺地面上边有任何嘅物件嘅附近啦，例如系譬如木桩呢啲咧，都会系佢哋栖息嘅地方嚟噶。好啦，咁佢哋最厉害嘅一样嘢系啲乜嘢咧？嗱，当逢红火蚁啊受到威胁嘅时间，佢哋咧就会哇全部一齐出击嘅，去到咧就系攻击啊，去企图咧就骚扰佢哋蚁巢嘅敌人噶。佢哋甚至乎咧会用佢哋嘅口啊去到咬敌人嘅。嗱，一旦如果俾红火蚁咬到嘅话咧，就会感觉得到非常之痛嘅，而且咧可能啊随时咧仲会留低咧超过48小时嘅一啲嘅红肿嘅现象噶，所以咧随时都要揾医生睇一睇啊吓。嗱，红火蚁亦都系农村同埋城市主要嘅害虫之一嚟噶，无论系对室内定系室外，亦都具有一个破坏性喺度。啊，佢哋亦都会摧毁农作物啊，入住咧就系住宅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别留意住啦吓。啊，仲有啲咧就系譬如系木匠蚁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同木系有关噶啦。公蚁咧，佢哋咧就系都系长大概6毫米左右。啊，佢哋好多时都系黑色嘅，不过咧有一啲咧就系红黑咁样嘅。佢哋要建立一个嘅叫做蚁巢咧，就比较上耐啦，因为要3至6年噶。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好多时都系喺一啲干啊湿嘅木头咧，都系佢哋活动嘅区域。咁啊，但系佢哋特别中意咧就系潮湿嘅木头，因为潮湿嘅木头咧。就好似入面特别容易啱佢哋住，令到佢哋咧就特别容易可以繁殖添。蚁巢嘅内部嘅木 材料入面都被他们刮到就是平整的，好像一个有一个的洞那样，所以他们在木入面的而且确是比较厉害，他们就没有红火蚁那么恶，他们就不会去到咬人的。蚂蚁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只要我们知道了他们那个的生态或者生活的形式，我们就知道怎样可以避开他们，不让他们攻击又或者不让他们骚扰，那么这个地球上又可以大家一起共存了，是不是？ 最终给你燃起，别了以电创世纪。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还是寄功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怪我完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太甜无法享受失恋的凄美，像你不跟我游戏，决心的把我处死。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还是寄功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蚂蚁。难得你的一张天真笑脸，转身竟可成魔鬼。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如受欲火的洗礼。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沉迷多一世。想得我这样彻底，可否对我也冤心有愧。千方百计殊途同归，归家再远也仿佛蚂蚁。 据许廷铿有佢嘅蚂蚁，出面24度，相对湿度80%。各位听众早晨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大家呢段时间就好多嘅康体设施都系关闭中嘅，所以大家都会走晒去嗰啲山间嗰度吓。咁要提一提大家啦，好去处除咗系可以走出去之外啦，咁而家都系希望大家尽量都系。远离人群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可以走入去嘅，走入去边度咧就系屋企个厨房啦。 唔知道咁多位嘅小朋友中唔中意咧，就系食嗰啲好似叫做小馒头嘅嘢咧，街都有得卖嘅，细细粒，好细粒，可以咧就系甜甜地咁样咬落去，又卜卜脆咁样，又松软又容易溶咁样嗰只咧，好似嗰啲叫系咪有呢个吐字饼啊？台湾咧就中意叫做小馒头嘅，不过而家啲小朋友咧都中意叫翻做小馒头噶啦，可以咧就自己整嘅、哦，你屋企咧有焗炉咧咁就得噶啦，而且需要用嘅材料咧就非常之少添。好啦，即系需要咧嗱，鸡蛋黄两个，然后咧就揾嗰啲太白粉啊，220克，再揾埋啲砂糖50 gram。首先咧就将嗰啲鸡蛋黄啦，咁啊加糖，啵搅，唔使400次噶，咁啊搞到佢匀匀咧，咁啊已经得噶啦。由黄色搞到佢咧就系、是、变咗系泛白色啊，即系话咧嗰啲糖啊同埋啲鸡蛋咧都已经融埋一齐啦，啊非常之好。然后咧就加入头先所讲嗰啲嘅太白粉，保留大概20 gram 啦，呢一啲嘅粉，另外咧嘅时候先再加入噶。雞蛋咧又有大又有細啦，係咪？所以咧呢啲嘅太白粉啊，嗰、那個大概咧都係用200至250 gram 之間先，跟住又再搞，搞到之後咧就會變成一個嘅面團嘅。你可以將呢個面團咧就放入一個嘅袋入邊先，放喺個袋入邊做乜嘢啊？即係嗰啲衞生嗰啲袋咧，然後咧就係防止佢風乾嘅。跟住咧就可以俾啲心機啊壓壓佢，搓到佢咧就好大個好大個嘅一個大面團，然後咧就可以開始咧就將佢變成咧逐少逐少攞翻出嚟，就搓到咧就好似手指頭咁大個呢一啲嘅一個個小面團。如果咧隻手開始乾嘅時候咧，就記住保持住呢一個嘅濕潤啊！如果唔係咧，焗出嚟嗰啲咧。小饅头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坑纹噶啦，好啦，最后就放喺烘焙纸上面，用170度嘅火，大概咧就焗佢15分钟，焗完之后再摊翻冻佢，咁样咧就已经可以完成，而且仲可以用咗你半日嘅时间嘅。所以咧，如果屋企有屋企人啊，陪小朋友一齐做，呢个咧系一个又开心又好味道嘅食物。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还有恩典海片面前，寒季终点回暖，前面会有什么乐园，靠人沿途繁衍，只需要相信他。全力争取，学会小小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以后成和需，亦容许我陪着你。 了，一切都不欠。 一首歌曲来自容祖儿的《明日恩典》，我们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庆星报道新闻。美国情报部门话，得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制造。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声明话，情报界认同广泛的科学共识，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制造或基因改造。声明又话，情报界将会继续检视新出现的资讯和情报，判断疫情爆发是因为通过和受感染的动物接触，还是武汉实验室发生意外所致。聲明強調，病毒源自中國，整個情報界對美國決策者以及應對疫情的人提供關鍵支持。路透社一項民調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度落後於大選對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特朗普表示不相信民調結果。特朗普在白宮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不明白為何民調結果會顯示拜登的民望領先，表示自己不相信民調，又說相信國民不會選出一個無能的人進入白宮。他不認為年底的大選是對他應對新型肺炎疫情表現的一次公投。特朗普又批評過去30年拜登擔任國會參議員和副總統的工作做得不夠稱職，形容拜登的外交政策是災難。路透社的民調顯示 44% 選民支持他出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 40%， 在三個重要的搖擺州份密歇根、威斯康星和賓夕法尼亞州，拜登亦都以 45% 的支持率大幅領先特朗普6%。831港鐵太子站事件8個月，有市民到太子站近旺角警署出口外獻花，由區議員接收，大批防暴警察戒備，不斷要求市民停止在附近聚集和棄置物品，否則可能違反限聚令和其他法例。有市民響應網上號召，在天水圍銀座二期商場聚集，警員一度進入商場警告，部分人之後轉到商場外遊走和叫口號，警方舉旗警告，制服和帶走最少一名男子，又截停另外四人，以及向四男兩女發出限聚令告票。警員在近天水圍公園方向巡邏時，有人從花槽掟玻璃樽，警方以電筒照向現場人士，要求他們離開。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患者是一名住在香港仔石排灣村的61歲男子，他因為長期病患在4月7日入住瑪麗醫院，5日之後出現肝功能異常，病人前日轉往東華醫院接受康復治療，血液樣本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病人的家居接觸者沒有在住所發現鼠疾或者其排泄物，病人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家居接觸者至今無病徵，暫時未能確定感染源頭和途徑。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9度，晚上有一兩陣薄霧，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氣温進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 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5啦。今日系2020年嘅5月1日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啊4月初9啊吓，咁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啊当然啦，星期五早上啊，白元豪都会喺度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今天咧就假期嚟嘅，啊纵然你要翻工，都系抱住轻松嘅心情好紧要啦。如果今日唔使翻工嘅时候咧，咁啊梗系可以更加轻松去到咧就系、是。善用你的假期回一回气，咁啊帮自己咧就系、是、唞一唞啦，心灵上边嘅一啲嘅补足咧都系好需要嘅。咁啊，如果系学生嘅，咁啊都已经其实放咗好多日假噶啦，咁啊就我自己就觉得唔使特别玩得好癫。相反咧喺呢个时候，可能都要咧就系、是、多啲咧就关心一下屋企嘅。长辈爸爸妈妈或者需要工作嘅屋企人，咁啊呢段时间咧就啊倒翻转头，你又可以咧，既然大家喺屋企啦。在家裡就好好地善待他們，大家一起相處一下，珍惜一下家裡的時間，很重要的。各位聽眾早晨，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看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了，揭揭揭揭揭，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影響，香港紅十字會输血服务中心的血库存量下降至到咧就系一个叫做极低的水平，所以咧咁啊红十字会都呼吁市民尽快捐血啦。嗱，现时捐血咧啊，佢哋话都更加有赠品噶噃，所以咧为咗大家要去捐血咧，真系扭尽六任啊吓。其实咧要捐血咧，大家就会觉得喂，我每一次捐血都要排队排好耐。其实咧有一个可以用 HK Blood 啊。用一个嘅程式啦，咁啊预约呢一个嘅捐血嘅，亦都可以咧就悭翻呢啲排队嘅时间。好啦，红十字会咧就表示啊，受到疫情影响啦，市民亦都减少外出，捐血站或者流动捐血队啊，同埋咧就捐血车血液收集量咧就发觉锐减不少啊。种类的血都发现就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不足以应付全港医院每一日所需要。加上近来有不少紧急的手术和器官移植手术需要用上大量的血液去到救治病人，而且还有一班地中海贫血、血癌等等的病人，每一日也都需要足够的血液作为输血的治疗。形容目前血库的情况都已经到达了刻不容缓的阶段，呼吁市民就伸出援手去到帮忙。中心亦都指出，为了答谢就是捐血的支持者，即日起至到5月8日成功捐血就可以获得一个就是牛仔布的保温袋一个，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这样说袋我自己都觉得挺漂亮，很有牛仔布的风采。好啦，都系呢一句啦。有意捐血嘅话咧，就可以先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K Blood。除咗可以预约捐血啦，减少亲身排队轮候嘅时间，避免人群聚集传播病毒，亦都可以查询一下附近嘅捐血站嘅情况噶噃。 好啦，要捐血咧，首先都要符合几个条件嘅，包括咧就系、是、健康良好啦，啊体重咧达到90磅或者以上，年龄介乎16至66岁，啊以生日当天计算啦吓。另外16至17岁嘅青少年需要相隔不少于咧就150天，先至可以再捐多一次血噶，每一年最多捐3次。咁都有少少嘅規矩嘅，咁但係啲規矩呢都唔難呢去到遵從㗎。相反呢最難嘅呢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攞起一個呢就係捐血嘅決心啊，定時定候呢就去捐血。咁啊我哋捐一次血啦，成日都話幫到呢就係3個唔同嘅病人㗎。今日大家有時間可以一起前進，前進去哪裡啊？前進去捐下血，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他們是 Pandora 田俊豪。這樣讓往事隨意棄於公路上，再定向緩緩把車窗往上揚，別再憶起痛傷，昨日你坐過車廂，今天我要獨往他鄉，天一亮成就我換全新一張，讓我越飛歡快地從頭起，期不變地以前方，就算天遠路長亦不理，讓我再可遠離從前，前进理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到后镜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儿童般天真，再遇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到只会再前进离开，多嚟嘅歌曲前进号。今天早上啊，花艺师安安都一样会喺度教下我哋种花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后花园入边，噔噔噔噔，梗系有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早晨，噔噔噔噔，好开心，系嘛？大家 开心啦，系啊，连续嘅假期嘛，系咪？系啊，开心晒啊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好，咁啊，今日咧我哋介绍花，等我估下先。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又已经种咗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花朵啊！临近母亲节，我知道你一定系讲呢一个嘅母亲节嘅康乃馨，系唔系？ 康乃馨系啊，当然啦，我哋讲过啦，上次，哎、但系今上次咧，因为我太长气咧，留一样嘢咧，我想同大家讲， 系咩啊？ 未讲啊，俾你拜拜咗 啊！哎呀， 我上次咪讲紧咧，我哋讲康乃馨咧，系讲即系好多粉色啦，即系而家市面上面嘅康乃馨已经唔系当年咁传统嘅鲜色啦， 系、嗯、啊，讲紧染色噶嘛。 系啦，染粉红啊、粉紫啊、粉蓝啊，即系好似口罩咁多种颜色。咁你点去整咧？其实原来咧，我哋自己都可以去染噶、哦。咁我有一点咧，就系想同大家讲，自己可以染啦。咁、就系剪开个花茎去染啦。咁、但系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你要拣一种颜色嘅花嚟染咧，先至系最好嘅。即系康乃馨嚟讲，咁、当然咧就系要拣白色嘅康乃馨。 系啊，我都想问啊，其实咧、白色系咪由白色开始染会好啲，定还是咧我哋可以用翻个三原色去到考虑咧？嗱，例如红色加蓝色又会变咗做绿色，其实系咪咁样噶？ 呢啲咧就只能够喺个面嗰度喷，我哋讲紧由根部嗰度嗰啲咧，就一定系要用白色系会好啲，因为你第一你系原始系即系冇颜色啦，咁第二咧就系你唔好以为咧你嗰啱染料咧系深色咧，你就可以染一个花都系咁深色，因为佢由嗰个樽嘅茎由呢、這个即系。嗰支款嘅底部，因为上到花都一段时间，一定系打个折扣，一定会淡色啲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最好拣啲基底系冇颜色嘅，例如白色。不过听众可能都会谂，佢都会觉得啦。其实当我自己都系嘅，我有阵时好想买白色嘅康乃馨嘅，咁但系都好难，比较难揾啲嘅，反而 系最难揾系白色嘅，因为。 我砌香港嘅时候咧，咁多年咧，我都有。其实因为咧，康乃馨系最好爱嚟砌花噶，爱嚟砌公仔嘅，例如嗰啲咩猫啊，乜嘢叮当啊，嗰啲咁嘅Kitty 猫啊，都系用白色做底噶嘛。即系你可以将呢啲康乃馨嘅花材咧，将佢砌成一种好似花公仔嘅型啊嘛，卡通人物噶嘛。咁其实白色系通常最 common 要用嘅，但系都系比较难揾。当你去揾嘅时候，你发现最多都系粉红色咯。系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康乃馨咧，其实我上次已经讲咗噶啦。咁今次咧，我哋就讲另外一种，都系喺母亲节咧大热，而大家都好中意嘅，好多妈咪都中意嘅。我觉得一种花 系咩？ 叫做牡丹。 牡丹好多人中意嘅咩？雀跃系。咁我以为妈妈除咗康乃馨之外，通常都系中意揾翻嗰啲浪漫感觉，系玫瑰嗰啲添。 都唔系噶，而家啲modern 嘅妈咪咧，有阵时会觉得，牡丹咧，例如欧洲嚟嘅牡丹咧，系特别啲，唔一定成日都要玫瑰，同埋咧近几年咧，唔知系咪因为你呢个节目嘅影响啦，咁所以多咗人识花咧，就唔系成日玫瑰或者菊花，都识得好多种类嘅花嘅。 咁啊，梗系因为晨光同埋因为花艺师你啦，系咪？ 我真係覺得多朋友係開始玩花呢一樣嘢，即係玩花呢個 topic 啊，或者係都開始留意一下種花，或者係自己買啲花翻屋企插咯。咁我今日講呢個咧就係雀跃同牡丹。咁其實咧大家都會搞亂嘅，我當年都有講過，大家會搞亂嘅。其實喺大部分喺花墟裏面買嗰啲，我哋都係叫雀跃，就唔係叫牡丹嘅。咁但係大家唔想複雜咧，就全部統一叫做牡丹，都係一種好。香嘅花嚟， 即系其实系两个唔同品种嚟噶， 其实唔同噶、哦，有分别噶。因为其实最大嘅分别咧，大家拎出嚟嗰支你觉得呢支系牡丹定系雀跃咧？其实香港大部分都系雀跃嚟嘅，连外国都系嘅。咁但系大家都会叫做牡丹，可能因为唔知点解会熟啲。我讲雀跃，大家以为系一种药，其实大家睇嗰支， 我都以为我嚟煲噶。 其实牡丹大家嗱嗱画画咧，你大家见到好多国画咧都系用花嘅，其实嗰个花都系雀跃嚟嘅，唔系牡丹。咁点咧？大家咁牡丹同雀跃嘅分别系咩？大家睇支框啦。咁如果个支框牡丹嘅支框咧就木嚟嘅，咁你谂下你几可咧住嗰支牡丹花，嗰支花下边嗰个框系木啊？咁你下边嗰支框可能都系草，即系你知系绿色噶嘛，通常都。 系即系唔系草，即系绿色啊嘛。绿色嗰支茎咧，就我哋嗰啲一直叫卓越嘅。咁、 哦、 如果你话真系牡丹咧，其实嗰支下边嗰支茎咧系木嚟嘅。 哦，有分别嘅。 木枝嚟噶，系啦。咁但系木咧，其实你谂下啦，如果你做花束嘅话咧，例如呢个结婚花球啦，又或者你做一个扎一扎花送俾妈咪啦，都要难控制。 嗯， 太硬。 嗯， 咁如果系卓越嘅话咧，就会易啲啦。 嗯， 其实坊间卖紧嘅都系卓越。 嗯。 佢重点咧就系颜色，系你知唔知有啲咩色啊？ 白色啊、粉红色啊呢啲啦，系嘛？ 你一讲真系讲白色噶，真系。 梗系咯，我最中意白色啦，系时候听翻自己啦。 嗰阵牡丹咧，人哋冇特别会即刻讲系讲白色，粉红啦、鲜红啦、橙啦，大家冇留意，其实而家嘅牡丹雀咧都有只叫做好似朱古力色啊，即系好好 vintage 嗰只，唔系朱古力，即系 vintage 嘅纸啊。 哦、 即系叫做点讲咧，系深紫，但系紫到系好似红色紫红咁样嗰种，嗰种系比较少见啲，通常都会贵啲啦。咁、 嗯、 粉红色嘅咧，其实而家咧可能成街成行呢个花墟咧都会见到有咧、 嗯， 就系、是、粉红色， 嗯、 或者系粉红色都有分深粉、浅粉啊，好多种嘅。 系系系，有冇边一有冇边一种嘅粉红色咧？其实系比较上大人气嘅咧。 是最经典的粉红咯，即是普通那只深粉红咯、 哦、 是个个都最喜欢的啦，这些是。因为、嗯、大家觉得没有这个没有 take risk, 没有去挑战，可能妈咪一定不是很喜欢白色，可能喜欢粉红色多一点、 嗯、 又或者喜欢有一种橙红呢，荷兰有些呢是做橙红的，都很漂亮 的。哦、是的，橙红我都应该挺喜欢橙红，那种很鲜艳的那种感觉。 贵气。 是啊是啊是啊。 咁母亲节嘅时候两种方法啦，一种咧就系你喺买一支已经切花啦，一支支啦，咁就可以一束咁样买十支，其实真系唔贵噶，可能而家啲花，就算系欧洲或者系国内品种都唔贵嘅，你可以买十零廿支束起佢啦。咁买嘅时候以前都讲过啦，因为佢呢个牡丹未开嘅时候咧就好似乒乓波咁大，一条圆形嘅乒乓波，你谂下吉住一个鱼蛋咁。咁咧开咗之后，一开咧就开得好快，一开就好快，可能咧系一个如果佢开少少，即系见到佢开始盛放嘅时候，开始开花嘅时候咧，就系慢嘅个过程。但系佢一开始咧，你见到佢少少开咧，咁不得了啦！佢就可能喺一个钟里边咧，如果俾好多水咧，就开到好大。 哦，一个钟就开晒啊？ 可以噶。 咁但系佢会唔会嗱开得快净得快嗰只先？ 咁当然系啦。开得快噶，唔系净得快，佢一开大咗，啲花瓣好脆啊，就系咁跌嘅。咁其实最靓嘅就啱啱开嗰阵时，即系大家买俾妈咪嘅时候，就拿捏得好好啦。咁、 嗯、 最好系点咧？买嘅时候咧，最好就系睇清楚佢你嗰啲牡丹咧，系有啲系即系可能系几个束花咧。嗰束牡丹，你買嘅時候記得最好就買啲又有乒乓波，又有啲已經開咗嘅。咁、 嗯、 我肯定啊，你嗰扎花裏邊咧，呢扎花就唔會一定唔開啦、 嗯。 即係有啲開嘅呢扎嘢裏邊，同一支框裏邊有啲開嘅，咁即係話起碼都有一兩支開。 嗯、 有啲如果你三，如果你成束買翻嚟都係乒乓波咁樣嘅，咁可能咧去到尾都唔開喎。咁、 哦、 所以買揀嘅時候就小心啲啦。 哇，都好多學問喎、啊，就係揀呢啲。 都係嘅，但係你唔好買少咯。例如你買嘅話，買有十朵花咯。咁起碼有啲唔開嘅話，都有啲開，咁咪豐富啲咯。即係有啲等緊開嘅，有啲係盛放咯。咁、 嗯、 另外牡丹，如果你送俾媽咪嘅時候咧，你記得佢係都要乾淨，個樽要好乾淨啦。咁你一定係唔好擺呀，切花咧就唔好擺太多水啦。咁同埋嗰個框咧係真係要剪啦，斜剪嘅都係吸水啦。嗱，如果乒乓波嘅階段咧，你就要擺多啲水，就斜剪腳啦。如果已經好大噶，可以開緊花啦、 嗯， 你就唔使擺咁多水，你會加速佢嘅生長。 明 白，咁就冇必要啦。咁、 嗯、 另外咧，亦都有人咧係中意咧係種嘅。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得買嘅，就係、是、有泥根泥嘅牡丹。 哦，定係要自己買種子㗎嗰啲？ 唔使噶啦，已经开。你唔好买种子，买种子去三两年之后嘅母亲节先送咗俾妈咪。 哇，要两年噶， 年几两年啦，睇下你嘅能力啦。 啊、 有啲花系要等好耐都唔开。 OK OK， 系、okay, 可能你要不停换泥换十次嘅。咁、 嗯、 你呢个牡丹有啲已经，有啲系已经种咗喺度，好似嗰啲玫瑰盆栽，即系盆栽咁。咁、 嗯、 牡丹你可以买翻嚟俾妈咪啦。咁嗰啲牡丹咧，你就要淋多啲水啦。 系啦，有两种选择。 系咁啊，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啦，就快母亲节啦，系咪？五月十号母亲节啦，快啲咧就准备定呢啲嘅花，咁啊以表心意。咁啊，而家就未必可以下下又话去饮茶啊，做咩做好多即系群体嘅事情啦。简单啲啊，一点点嘅心意系咪？用花表达你对阿妈嘅敬意同孝意，仲有爱心喺度。好啦，咁啊， 可唔可以饮茶咧？应该可以嘅，应该饮茶可以嘅，四个人咯。 都小心啲啦，人多嘅地方就人多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吓。总之就 系啊， 好啦， 大家都要谨守。 系啊，抗疫嘅最后步骤，大家要加油啊吓。 系， 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安，拜拜， 拜拜。 先发现有最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而八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尝遍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醋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但有一种温馨互相。最错乱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总不满意，而我已洞悉了，凭我母亲机智，从自已开始交给我大人谜语。如世界并不美，用那种心态自处不美，眼高得美，但压抑总可包容自此。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面对这一池死水还是间中翻滚，愿你太易碎，知道是母亲倾囊传授我，小悲观是最好调味，别对辛酸过敏。 一首歌曲来自邓小巧《云吞》，系啦，母亲节好快嚟啦，大家要谂下计仔先至得啦。而家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先，转到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日出加彩虹。是这样的， 一弯再弯，日出跟晚向，你

星期一有人妻妈妈做主角， 星期二妈妈做家务都系 keep fit。 星期三猜猜底是谁妈妈？ 星期四妈妈教做功课有几激气啊？ 星期五唱歌俾妈妈听。 等我唱，等我唱， 唔使你啊！ 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莲、曾志豪、黄耀祖， 工商快活人，呢、這个母亲节，妈妈也工商。 早晨啊，各位听众，7:09嘅时间啊，今日系5月1日啊，五一劳动节又系红日嚟嘅，咁啊，寻日加埋今日啦，星期六日啦，哇，都有4日嘅假期。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喺度计紧假期嘅时候，我哋明明系翻紧工。 系啊，唔系我哋戥啲听众开心啊嘛。 系啊， 系咪？ 咁不过咧，我觉得咧，假期咧，就算要翻工都好啦，好似你今朝话斋咧，都希望大家可以轻松啲啦。 系啊，好似阿彭爷咁啊，寻日翻嚟着短裤。 系啊， 不知几开心。 我都好想睇下佢呢个短裤碌啊！ 你冇见过咩油价？ 我唔记得啦。我点知你？ 寻日仲喺度研究他条呢个字到底点嚟添？ 哦，系咯。咁有冇研究到个结果出嚟啊？ 未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哎呀，我今日一阵即刻揾咗他条嘅字点嚟。 系啊系，我哋可以睇下有冇人咧，真系琴日咁好咧，留言话俾我哋听，到底他条嘅由来系点样啊？ 系啊，嗱，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嘅时间啦，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发现咧最近都有好多嘅朋友啦，特别系就寻日开始都已经系啦。会去嗰啲叫做郊外嘅地区咧，就叫做舒展啦，系咪？不 过 睇新闻都见到咧，有太多嘅人啦，系啦，实在太多，无论系西贡又好，或者离岛都好啦，都发现有好多人咧喺嗰度，即系谂住一齐轻松下嘅。咁啊嗱，当然啦，人多我哋都唔鼓励啦。始终而家都叫系零确诊，我哋有开心嘅，不过就唔好因为咁零确诊连续五日。然后掉以轻心， 系 咪先？ 可以松懈 嘅，系啦，呢样嘢好紧要啊吓。咁但系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咧，就都好多人咧会去嗰啲石滩。 石滩啊？ 石滩意思即系话咧，佢唔系海滩，唔系俾你游水，唔系俾你去嗰度畅泳嘅。咁但系咧喺嗰啲石滩嗰度咧就可以做咩咧？就是摸蜆啊！咁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去嗰啲可能近濕地嘅地方咧，就攞住個桶，咁啊諗住親子一齊咧就去到掘掘掘掘掘，或者拍拖又去嗰度掘掘掘掘，跟住一見到，哎呀我呢度又有蜆啊，跟住有絲蠶啊咁樣，哇呢個似蠔喎，咁香港都有蠔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就掘完之後咧就發覺，可能一兩個人掘咧個影響都唔係咁明顯啊。但係一去到呢啲假期咧， 哇， 係啦，哇你發覺成個石灘咧。都是人，都是亲子游啊，都是拍拖圣地啊，变咗好多人围住一个石滩嗰度咧，就去到掘呢一类型嘅贝壳类啦。好啦，掘完之后咧，佢哋唔系掘咗出嚟之后咧，就放翻低，好多咧都系掘完之后就当战利品咁样 带走啊。哦， 系啦，带走。好啦，带走然后咧，会另外一个问题就出嚟啦。咁即系代表咧，其实石滩咧。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多嘅蜆啊、蠔啊呢啲貝殼類嘅，咁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嗰啲蜆啊、蠔點解會喺石灘呢？係因為有佢哋自己作用，除咗佢哋本身都喺嗰度生活之外，係因為嗰度嘅環境呢係適合佢哋生活，佢哋先會出現啦，係咪？即係叫做呢個世界 生存到嘛喺嗰度， 生存到佢梗係喺嗰度生存啦，係啦。咁我哋最主要去到食嘅係咩呢？就係海入邊嘅浮游生物，好啦，咁佢哋其实亦都系同一时间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海水过滤器嚟嘅，即系佢哋系讲紧咧，唔同品种啊，佢哋譬如一只蜆咁样，一只蜆啊，每一日啊吓，一只蜆每一日可以过滤200公升嘅海水，咁你谂下 ，suppose 咧嗰个石滩上面系有 是有不少的蜆在那里的。但是掘啦大家掘走晒。咁原本你可以一隻蜆每一日贡献呢个清理200公升的海水。 哎呀。 是啦，变咗成个海滩呢那个的水质呢就突然之间除了是人多可能大家有少少污染之外呢、就是因为它净化不到而令到那个污染的情况更加恶化。即这个先是问题。所以呢啲水质一路变差的时候呢又会有个恶性循环啦。跟住啲海洋生物呢又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又会搞到啲鱼啊蟹啊因为水质差咗呢又慢慢离开啦。 哎呀。 咁所以你唔好话諗住喂我去嗰度掘下蜆啊无伤大雅即係个个都系咁掘啦。就是因为个个都抱住呢啲心态呢、就影响咗我哋嗰个石滩嗰个生态结构。咁、所以就算大家今日去玩嘅时候就算你都系要去石滩都好就算你都要掘蜆都好。啊好啦掘啲沙呢放返低。系啦，就唔好谂住咧拎嗰啲做战利品啦，同埋咧即系最好就唔好掘啦，去嗰度休息一下咁样，啲蜆啊、啲鱼仔啊咩都好啦，都想好好地掘字噶嘛。我哋放假啫， 唔好破坏人哋家庭啦， 唔系佢哋嘅受难日嚟噶嘛， 系啦， 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咁啊，尽量咧都系爱护下我哋嘅自然环境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阿 O 喺咪度啊？ 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系公众假期啦，咁啊，天公有冇做未俾到一个清爽嘅日子我哋咧？ 天公都有做嘅，不过冇做得琴日咁努力啦。 琴日真系好靓喎，蓝天白云嗰啲。 哇、哦！蓝天白云啦、啊，咁啊，朝头早你又睇到哇，片片嘅彩霞，片片嘅白云咁样，跟住到日落嘅时候咧，哦，都有一个几靓嘅日落睇得到、哦，咁、都系睇翻网络照片啫。我自己日落嘅时候都系留翻喺屋企嗰度，咁但系呢一刻啦啊，先讲咗天气先，咁依家望佢港岛区嗰边咧，咁啊见到啊吓，嗰、那个最高嘅建筑物 I 咩 F 咩 C 嗰个嘢咧，喂，其实都几烟雾迷蒙、哦，咁啊一阵要靠啊。小白同 Barbie 睇下，究竟天文台系咪讲今日其实都天气上咧都比较大雾定烟霞咧？ 其实咧出边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三，系低水平嚟嘅。 系 咯，咁即系系啦。咁我断估嗱，如果纯粹照数字解读咧，咁出边嗰啲都应该唔系废气嚟嘅，咁可能真系最简单烟霞咁样咯，薄雾咯，因为佢都话有少少薄雾嘅。 嗯，咁啊，总之今日咧就比较灰蒙蒙少少啦，咁所以咧喺屋企可能依家望出去个窗嗰度咧，你就会见到，诶、都系冇琴日咁好天、啊，感觉上，咁啊睇今嘅温度咧，因为太阳都见唔到啦，咁相对咧呢一刻咧就比琴日咧同样时间就相对凉。咁但你话系咪凉好多啊？要着翻件外套啊？咁又未至于嘅。不过琴日好明显就晏昼时间系背心造型啦、 啊，系啊，寻日直头系变咗酷热添啊，感觉上真系炎夏嘅感觉啊。 系啊，咁啊，夏天正正来临啊，咁啊，大家要有一个靓啲嘅 body 咁样啦、 啊。要啊要啊。 今日咧劳动节啦、啊、有少少时间嘅话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喂，有冇見到咧？啲人無論係在家運動啦，即係 workout from home 啦，定還是如果第時疫症過去了咧，喺健身室咧，未有好嗰啲好多嗰啲大隻佬咧，一舉鐵嘅時候，佢哋會點啊？佢哋通常一舉鐵嘅時候咧，就會咧掙扎嘅時候，係啦，會嗌出嚟。嗱，即係我費事晨早流流喺度。咦鞋鞋咁喺度系啦，我用 boost 嚟形容啦，即系一攞起嗰、那个系啦，那个铁饼啊或者一举重嘅时候 boost 咁样，咁咧好多人都觉得喂，即系点解要 boost 咁样咧？喂，睇翻研究报道咧，原来咧呢啲 boost 咧或者做运动嘅时候咧，去大声嗌出嚟咁样啦，喂有助增强咧你啊输出嘅力量噶，咁样有助输出你嘅力量咧。高达 15%， 哎呀，唔怪之舒拉布啊打网球嗌得咁大声啦，之前 系啊，咁样你见嗱到嗰啲哇嗌到咧，连街都听到哇，其实我唔知佢嗌咩噶，啊咁样类似咁样，咁啊放心，唔系神总流流叫大家喺自己嘅露台啊，或者喺间屋嗰度系咁叫啦、叫喊或者呐喊啦，扰人清梦。不过一阵间咧，譬如中午嘅时间，大家去。 做一啲小運動啊，或者哇、直情喺屋企有一套啞鈴喎，要舉下嘅時候咧，都不妨啊嗌翻兩聲啊，可能咧令到你啊 workout 嘅效率咧都會有所提升㗎。咁啊，呢個就係勞動節嘅 special 啦。咁、 哦、啊， 教大家勞動嘅時候 ，ush 咁啊，可以幫到大家啊，可以保持一個比較苗條嘅身段啦。因為始終之前咧留在家中咧，食得多咗啦，咁啊坐得多咗啦，咁啊小白頭先都講啦，夏天嚟啦，咁啊嗰啲背心啊、短褲啊，唔止短褲，可能一啲熱褲都要出動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啊要 keep 佢啊， 係啊，仲未出到街嘅朋友咧，即係留喺屋企抗疫咧，都要準備定啲瑜伽墊先得啦， 係啊， 喺屋企可以， 係啊，揾啲運動做下啦，總之就嚇， 係好啦，唔該曬歐，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啊，又要打電話俾你啦嚇， 冇問題， 好唔該曬歐，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啊，局部地區有驟雨啊，又熱又有驟雨，即係都有機會變蒸籠， 係咯、 哦，大家睇住天氣啊嚇，最高嘅氣温啊會到29度，晚上有一兩陣嘅薄霧嘅，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展望啊，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熱，下週氣温啊進一步上升，而家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一至到三，都係屬於低水平嘅。咁啊，頭先咧我就講咗好多咧，有關於嗰啲蜆啊、石灘啊，即係啲海水其實都靠嗰啲蜆去到保護個環境咁。是 啊、 今日大学都有啲环保嘅议题，系嘛？ 冇错，而且都系同动物有关嘅，一齐听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星期五都同大家讲一啲环保相关嘅议题啦。今朝早就请嚟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大家好。 我知道今朝你同我哋分享嘅议题咧系同动物有关嘅。 是啊，其实呢上个星期我就记得我哋同大家提到呢个世界地球日啦。咁原来呢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六啊，就係、是、呢、这个世界企鹅日。咁係啊，唔讲唔知，我真係都原本都唔知有呢一日㗎。咁、係我嘅同事呢咁同我讲起呢，原来有个咁样嘅日子㗎喎、哦。每年呢4月25号呢，咁就住喺南极洲嘅一隻叫做阿德利嘅企鹅啦，一个企鹅品种。咁呢都会喺呢一日呢大举迁往呢更加北边嘅地方呢嚟觅食嘅。咁南半球呢就其实同我哋即係身处北半球嘅香港呢啱啱相反啦。咁每年呢嘅11月到2月为止呢，其实就係南极或者南半球嘅夏天。咁所以係一啲比较暖嘅季节啦。咁一隻阿德利企鹅呢通常就会喺呢一个时间呢，喺南极洲一啲内陆嘅地方呢，佢哋就会筑巢啦，会交配啦，咁同埋会生蛋。咁当其时南极洲有啲地方係冇冰嘅，咁佢哋就喺上面度筑巢。咁但係嚟到3月呢，其实南半球已经会开始踏入呢个冬季啦。日头会越来越短啦，直到即係南半球最南嘅地方呢，甚至去到冬天呢，其实係日头照唔到㗎嘛。咁搞到佢哋好难去觅食啦，同埋去捕猎啊，或者生活啦。咁所以呢一批企鹅呢就会喺呢一个时候4月25号呢或者左近呢，佢哋就会一起向北迁徙。咁就我哋叫做追逐呢个最后嘅日光啦。咁就亦都搵佢哋唔同嘅觅食地点啊，生活嘅地点。咁所以呢嚟到冬天嘅时间呢，即南半球冬天嘅时间呢，呢啲企鹅呢就会展开佢哋嘅海上流浪生活啦。佢哋同人类好唔同㗎，即係大部分嘅时间呢都系喺水入面啦，喺海上面游水捉嘅生活玩咁样，咁有时咧都会喺啲浮冰上面度休息嘅。系啦，咁呢啲企鹅咧，其实佢哋嘅栖息地咧，就成个南极大陆咧都会沿岸嘅地方都会揾到佢哋嘅。咁大家都知啦，南极洲上面冇草冇树噶嘛，咁佢哋咧系用石头筑巢噶，所以咧对阿德利企鹅嚟讲咧，石头咧就好似佢哋嘅全副身家咁样。有更加多嘅石头咧，佢哋起个巢咧就又大又稳固，咁咧就显示到啲雄性嘅企鹅几有本钱咧去保护下一代嘅。 而家成日讲香港就睇砖头。原来企鹅咧就睇石头嘅， 系啊，咁本身咧呢啲企鹅咧都唔算系濒危嘅品种，不过咧之大概喺3年前咧，其实佢哋亦都因为繁殖嘅问题咧而成为新闻嘅主角。唔知香港啲观众啊、听众有冇都即系留意到咧？原来喺2017年嘅时候咧，有一个大概有40000只阿德利企鹅嘅族群咧，就发生一个即系我哋叫做繁殖灾难啦。小企鹅咧，因为营养不良咯，佢哋40000个族群入边咧，当其时生咗大概10000只小企鹅，但系咧。 就全部都餓死咗，剩翻兩隻存活隻。咁情況係罕見嘅，即係聽到呢個消息好好傷心咯，心噏咯。咁當時科學家咧，即係都嘗試去估啊，到底發生咗啲咩事會有呢個災難咧？咁其實都有幾種嘅原因嘅，包括咧當年咧個海冰係比較異常啲嘅生長嘅情況，咁令到啲爸爸媽媽即係企鵝爸爸媽媽唔適應啦，咁揾食上面難咗好多啦。咁同埋咧，當其時嘅天氣咧，亦都係唔利於呢啲小企鵝嘅生存落去嘅。咁即係其實到而家大家都覺得成因咧都好難一概而論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以南極磷蝦為主要食物嘅呢啲企鵝嚟講咧，其實近年啦，我哋人類咧有一個大規模嘅捕獲呢個磷蝦嘅工業啊，其實都嚴重影響好多佢哋企鵝嘅生存嘅情況。咁呢啲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做乜事呢？其實咧，企鵝咧，佢哋最主要嘅食物咧，就係一啲叫做南極磷蝦啦，啲好細只嘅蝦仔咁樣。咁但係咧，近年咧就即係好多我哋人類話要保健風潮啦，咁樣要健康食物啦。咁磷蝦咧可以用嚟做油嘅，咁磷蝦油咧喺香港好似少聽啲，但系咧喺歐美嚟講咧都係覺得係一種保健嘅食物，咁就即係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啦，咁就固然係需求大增，咁相關嘅捕撈嘅行業就持續發展啦，同呢啲企鵝爭食啊，咁就當然就威脅到呢啲企鵝嘅生存嘅環境咁樣啦。咁除咗呢一隻我哋叫做亞德利嘅企鵝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企鵝咧都係依賴呢啲磷蝦為主要食物噶。咁所以過往咧，我哋綠色和平其實都曾經發表過報告啦，即係遊說呢啲磷蝦嘅捕撈企業，佢哋唔好喺南極附近咧就捕撈呢一個磷蝦啦，咁就唔好同啲企鵝爭食咯。咁同一時間咧，亦都希望佢哋可以支持我哋去遊說各國嘅政府去成立呢個南極保護區啦，咁令到咁靚嘅南極呢一個嘅生態環境咧得以保存，成為亞德利企鵝同埋其他企鵝一個長久安穩嘅屋企啦。 嗱，講真啦，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咧，本來就係一個大自然殘酷嘅定律。不過咧，如果而家加埋人類嘅好多嘅工業啊，甚至乎係捕魚業等等咧，都要去咧令到啲企鵝仔嘅食糧咧都俾人斷埋嘅話咧，咁啊真係非常之悲慘嘅消息嚟嘅。 係啊，冇錯啊，所以希望大家即係每一年嘅呢個嘅國際企鵝日咧，都可以諗多啲企鵝。咁當然唔淨止係呢一日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諗多啲，行多一步。除咗地球俾我哋人類生活之外，亦都係其他動物一齊共同生活嘅理想環境。 啱啊，希望咧企鵝仔呢個咁得意趣致嘅形象咧，可以咧印喺大家嘅心目中啦。記住，如果都想保育佢哋嘅話咧，我哋都要出一分力，保護環境開始做起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傾過啊。 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歌曲咧听完阿 Kate 咧讲完嗰啲企鹅之后咧，好想揾翻呢只歌曲出嚟啊！ 点解 ？Eric Cole 嘅 Rip Boy， 即系一种咧系跳舞啊，你知啲企鹅 哦，你谂起嗰啲卡通片， 嗰啲企鹅，你谂下屋企如果你即系呢排咧抗疫喺屋企成日俾啲小朋友都睇下啲電影咧，哇！睇翻啲企鵝嘅時候，啲小朋友會跟住一齊跳舞㗎。 不過你講得啱喎，因為咧全靠當年咧睇咗一套即係有企鵝喺入邊做角色嘅電影咧，動畫電影啦，我女先中意睇戲嘅，因為佢覺得啲企鵝好搞笑啊。 哎呀，我個仔未睇呢個企鵝啊，係 咩？ 佢反而睇咗其他嗰啲先。 可以試下啦，咁 我試下睇，因為佢呢排中意跳舞啊，佢無啦啦中意對住個電視機要跳舞咧，睇下佢會唔會望下啲企鵝跳舞嘅時候，跟住就開始跟住咧啊啲企鵝一齊扭下屁股。都几得意啊！好啦，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仲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经历自入境团登记制度以来首个零内地团的五一黄金周，有旅行社尝试推广本地游弥补生意，但受制于限聚令未能够成团。酒店方面，价格较以往的黄金周平。酒店订房网站显示，尖沙咀多间五星级酒店1000多元一晚，旺角一间五星级酒店只系需400多元，唔少嘅酒店推出住宿优惠套餐，吸引本地客。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郭志杰表示，业界希望借此弥补生意损失。佢估计疫情稳定之后，市道先至有望好转。零售店铺生意亦都受旅客嘅数目大减影响。记者到尖沙咀一带了解过，有唔少急铺招租。有珠宝店员工预计黄金周生意额只系得20%。有钟表行负责人话，业界因出现倒闭潮。有药房负责人表示生意淡薄。英国过去24小时再多674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累计26711人不治。感染新型肺炎康复嘅首相约翰逊复工之后首次出席政府通报疫情嘅记者会。他說英國已經過了疫情的高峰，政府下星期將會公布放寬限制措施的計劃，包括如何復甦經濟，以及如何復課和復工等。他呼籲民眾繼續自律和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以及遵守禁令，確保第二波的疫情高峰不會到來。政府首席科學顧問說，病毒的傳播率已經降至1以下，即是每名患者可以感染少于1人。另外，住院人数和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都下降。美国情报部门说，得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制造。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情报界认同广泛的科学共识，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制造或者基因改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晚上一两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

清洗球衣、 哦， 系、 哦、 等咧、每一日练波嘅时候咧都有翻自己件衫着。咁你可能会话，喂，曼联、哦、奥脱福个、哦、训练基地或者训练中心点会冇洗衣机啊？原来系咁、哦，因为咧疫情最严重嘅日子咧，曼联嘅训练基地咧嘅洗衣机咧已经暂停使用啊，并且咧进行呢个彻底嘅消毒，因为咧佢、本身咧全队人啦。即係接近有三十幾四十人咧，一個球會咧就用同一部洗衣機嘅啫喎， 合理啊，合理啊， 係啦，咁但係如果 大學都係咁啊，係咪？ 係啦，但係如果計之前嘅事件，譬如早記咁樣啊，有某啲球員確診咗咁樣，喂，如果啲衫洗唔乾淨，或者啲衫撈埋一齊洗嘅話，喂，啲病毒咪可能最後咧本身得一兩個中招嘅啫，最後咧。成队都中招，仲要咧，连埋啲后备球员都有机会。喂，明明冇落场噶、哦，冇粉揽头揽颈庆祝噶、哦，点解都会中咗呢、這个新型肺炎嘅？原来咧就系、是、因为部洗衣机出咗事咁啊！曼联方面就避免交叉感染啦，咁所以咧啲球员们譬如普巴嗰啲咧，自己着完件训练球衣咧，自己要攞翻屋企洗啦。 系啊，要啦，要啦，如果咁样，但佢次次洗嘅时候落翻啲消毒液唔得嘅咩？ 哦， 真系唔明白啦。 真系可能都系惊 安全啲啦，安全啲啦。 不过自己嘅衫踢完波、打完篮球啊，踢完波攞翻屋企洗咧，呢件事好中学生嘅，我觉得。 系啊，我都觉得。同埋你中学嘅时候咧，搞到件衫太污糟咧，其实翻屋企都系俾人闹。 系啊，好正噶。阿小白你都系读男校啦，咁我又系啦。咁啊，男校有啲男仔好鬼污糟噶嘛。 系啊， 极度唔注重个人卫生。佢哋我哋通常上完体育堂或者件波衫咧。打完之后咁都有个胶袋仔咁入返落去个书包咁样咁咪对俾阿妈洗或者自己洗或者对俾屋企人洗啦咁自己就咁摆落洗衣机洗都得嘅。咁但係呢就更加多一啲男同学呢我印象之中啊就係呢攞个 file 呢夹住个件波衫因为佢冇胶袋㗎嘛。咁咧攞個 file 咧，平時可能夾住其他嘅叫工作紙嘅咁樣啦，跟住將啲工作紙抽翻曬出嚟，跟住攞個 file 夾住啲波衫，臭啊又好多汗咁樣啦。咁所以 交叉就係咁嚟嘅，跟住佢再將嗰啲工作紙擺翻入個 file 入邊，然後又再交俾 Miss。哇！崩溃啊！ 係啦，呢啲就係屬於我哋成長嘅一啲點滴啦，咁啊。污糟嘅点滴啊！呢啲绝对系即系啲污糟嘅点滴啦、啊， 系男校先做得出嘅呢啲嘢。 咁啊，希望依家啲男仔啊唔好咁污蔑啦，特别系大家同心抗疫啊！特登讲呢啲反面教材俾大家咧，就系、是、叫大家咧好好咁样警惕一下。咁啊，依家大家全球啊，唔止净系香港啦、啊，都系讲紧咧注重个人卫生嘅。咁啊，头先咧系一个叫做劳动嘅 case 啦。咁啊，劳动完之后咧就有得享受噶啦。咁、啊，哇，讲开享受咧，可以讲下。喂 NBA 复赛咧，可能去主题乐园嗰度打喎、 啊。吓、啊，系啊， 咁可能无论系阿小白以至 Barbie 啲仔仔女女啊，都非常开心啊吓。 喂，咁咪搞到好似以前 Space Jam 咁样咯。 系啊系啊，可能又多一个理由咧，令到你哋入去主题乐园嗰度啊吓，亦都有更加多嘅吉祥物啦。因为 NBA 嘅球队本身有吉祥物，咁啊阿老鼠同埋阿。 鸭啊， 鸭仔啊， 狗啊， 系啦，有 碗熊啊， 系啦， 系咪碗熊嗰啲我都唔知 道。系啊，仲有太空战士添， 松鼠啊，应该系，系啊， 仲有太空战士添。喂，咁点解咧？或者个内文系咩咧？同大家讲下原来咧，早前咧已经有消息指咧 ，NBA 咧计划咧七月复赛啊，但系地点咧一直都系考虑嘅重点。咁啊，拉斯维加斯咧本身系联盟嘅首选嚟嘅，但系咧奥兰多嘅主题乐园咧就最近啊。传出另一个嘅叫做提案啦，咁啊，由于咧奥兰多咧好多个场馆咧，加上乐园同埋酒店停车配套咧，可以安排到三十支球队咧，比较容易啲控制、哦，咁啊，原则上咧，就算复赛咧都系闭门进行噶嘛，咁啊，转播咧系重要嘅一环，咁啊，而咧疫情咧未完全控制嘅情况底下咧，啊，用呢个主题乐园咧。嚟開打，即係愛嚟復賽咧，未嘗不可喎、哦。咁啊 ，NBA 嘅直播頻道 ESPN 啦，同埋咧迪士尼咧，都係同一間母公司。最緊要就係佢哋都係同一個媽咪。 喂，突然之間我諗到一個咧好玩法啦。 係， 即係佢既然同一個母公司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哋又有咁多嘅 character 咧，包括譬如誒睡公主啊、白雪公主啊嗰啲。喂，我幾想睇。 白雪公主入樽、啊，得唔得啊？ 我觉得可以有唔同嘅 cosplay 出嚟嘅。 灰姑娘唔好成日拖地啦，帮下手打篮球嘛，或者抹下篮球又得。 有其他唔同嘅劳动嘅工种咁样啊吓，咁我觉得呢个都真系几得意，亦都可以互相推动一下啦。 啱啱美女遇野兽变咗美兽遇野女啊，到时 系啊，咁你始终NBA 有啲球员叫魔兽咁样噶嘛，咁啊唔知美女遇魔兽咁样，可能成为一张经典嘅 poster 都未定啊吓，咁啊始终你问成件事两个。都是雙贏啦，啊籃球迷咧就有得睇籃球咁啊，嗰啲親子團咧又可以藉住咧帶啲小朋友入去場館入面咧感受 NBA 嘅氣氛咧，即係一魚兩吃啦，啊朝頭早睇老鼠啦，咁啊夜晚嘅時候咧又可以啊睇下呢個籃球啦，感受下當中嘅氣氛啊嚇，咁啊第三贏係咩咧？就係、是、啊舉辦啊呢、這個NBA 同埋咧喺主題樂園入面搞咧，就令到啊整體嘅收入咧都會有所上升啦，因為你諗下淨係入場睇叫做老鼠咁，可能咧香港嚟計都要500蚊張飛啦。咁、你睇 NBA 啊，就算你坐到山頂區域啊，都講緊啊700-800蚊張飛啦。你睇嗰一日你淨係計門票收益啊，已經接近咧成1,300-1,400蚊一個人喎。咁如果你係一家大細去咧，咁你淨係朝頭早睇老鼠，夜晚黑睇 NBA。單單估計啊嚇，咁你已經接近咧5,000蚊港紙啦。哇，都未計喺入邊食嘢、 消費啊， 消費喎、啊，哇，龐大嘅收益咧就此而來啊！ 不過啲人之前因為抗疫啦，困咗喺屋企，困咗咁耐，都希望儲嗰啲錢可以使下啦。 係啊，咁始終美國方面都真係有派下錢噶嘛。咁所以唔知係咪用阿特朗普派嗰啲錢咧，啲美國嘅公民咧就可以 翻落去嗰度， 係啦，推動下消費啦。咁啊呢件事咧未至於好夢幻嘅，咁但係咧今時今日咧仲喺研究之中咯。咁啊唯一一個關閘咧就係喺美國嘅衛生部嗰度啊。咁啊美國嘅衛生部咧就話呢一件事咧要衛生部咧 check 過先，究竟咧奧蘭多嘅呢個主題樂園咧係咪可以合乎叫做衛生嘅情況？如果咧唔合乎嘅話咧，就算啊你講到有幾多嘅收益啊，幾多嘅 NBA 嘅球迷好想睇啊，都冇得傾。咁但係咧，一旦啊，如果嗰啲專業嘅醫學人員啦、以至醫生同埋科學家咧，覺得 OK 嘅，準備好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令到呢個咧為奇妙喝彩嘅夢幻事件咧，能夠得以成真啦。 係，我哋留意一下啦嚇。好啦，咁啊嗰啲叫做同啲老鼠一齊打波嗰啲啊，睇住咁上下先啦。法國方面咧都有啲特別嘅宣佈，咁啊話到咧佢哋嚟緊嘅時間啦，正式已經決定咗啦，唔係嚟緊啦，正式決定咗咧，咁啊將呢一個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咁啊列為咧就係今屆嘅法甲冠軍。咁啊由於咧法國政府亦都宣布啦，咁啊足球賽事咧就需要暫停，咁所以咧法國足總方面咧亦都咧就係因應住呢個情況啊，宣布埋啦。咁啊目前法甲嘅積分榜上面咧有12分嘅優勢，並且兼且打少一場嘅巴黎聖日耳門啦，將會獲頒咧就今季嘅聯賽冠軍噶。好啦 ，PSG 啊，咁呢一个嘅叫联赛次席嘅马赛啦，56分啊，雷恩啊50分，咁啊取得咧就出年参战欧联嘅资格嘅，咁啊法国方面咧就咁决定啦，亦都系成为咗咧就系欧洲啊，即系五大联赛最主要嘅联赛入边其中一个咧，第一个就系率先咧就正式腰斩咗咧就系佢哋嘅赛事。好啦，睇下其他唔同嘅欧洲方面嘅联赛情况系点先。葡萄牙总理咧就喺星期四宣布话，葡萄牙超级联赛将于5月最后一个周末咧就复赛。葡萄牙总理就向传媒透露啦，所有其他嘅职业运动赛事咧都停顿，只有国家顶级联赛以及葡萄牙杯除外。不过佢补充啊，自3月中啊停止赛季嘅葡超啦，必须咧就通过卫生部门嘅批准。咁啊，而赛事必须咧就能够符合啊特定嘅要求嘅球场上面咧，先至可以上演嘅。嗱，睇翻啊，葡超咧就仲有大概咧就10轮嘅联赛啦。咁啊，目前波图咧就以1分领先咧就奔飞加。咁啊，都系一个咧几咬得紧嘅一个联赛嚟嘅，咁啊会唔会真系可以好似咧就系佢哋嘅总理所讲可以顺利完成咧？咁啊要留意住之后嘅发展啦。好啦，另外就系仲有德国咯，咁啊德国传媒话到啊德甲复赛日期咧就一拖再拖啦，各种嘅规则同埋方案都仲未能够落实。咁啊但系啊消息指出啊，会方决定喺5月6号咧就作为一个死线 deadline 啦吓，最后要喺5月6号咧决定到底系复赛啊、腰斩啊，同埋如果真系复赛嘅时候，嗰个日期又会系几时咧？咁样咁啊，都系留意住呢一个嘅安排啦。我哋都系想快啲疫情尽快离开，咁啊，然后可以睇翻多啲精彩嘅足球赛事嘅。 佢哋系韩国嘅组合，但系唱嘅系日语嘅作品啊。Monster X 嘅歌曲叫做《Wish on the Same Sk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嘅时间7:51啊，国际新视野，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嗱，今朝要同大家讲下咧，喺疫情期间咧，有好多人咧就平时唔习惯面对镜头咧，而家都变咗要对住个镜头啦。 哦，系啊，平时咧嗰啲谂住匿埋间房开会就算嗰啲咧，而家间房都要。装住个 cam 等你喺屋企可以同人开会嘅。 系啊，嗱，咁有好多人咧，可能就会惯性咧，就用手机做一啲直播啦。咁啊，而家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咧，可能年轻一辈咧就叻过我哋好多噶啦。我自己都唔叻嘅，即系喺做呢啲直播方面，到底个镜头要点摆啊？ 有冇发觉而家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对镜头嗰个敏感度好强啊？ 系啊。我真系觉得 厉害， 太得人惊添啊！尤其是我屋企个女咧，我真系，我成日都话，我真系顶佢唔顺啊！咁 好犀利啊！而家佢哋对镜头嗰个敏，同埋对镜头嗰种挥洒自如咧，系好厉害啊！ 当正自己节目主持人咁，我成日都话， 系啊， 所以咧就真系可能至少嘅训练你都睇得多啦，耳濡目染都唔顶下。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可能将来咧，我哋咧新一代嘅一啲记者啊、报道员啊等等咧，就好专业啦，唔会好似咧今朝想同大家讲嘅呢一。 个咧美国嘅记者咁样咧咁乌龙啦。咁不过唔知道系特登啊，定还是咧系真系摆乌龙而闹成咗今次嘅笑话啦。嗱，好啦，谂下先，到底如果新闻报道员平时嘅衣着系点嘅咧？ 工整啦， 系啊， 系咪西装骨骨啊，或者女士嘅就套装咁样。 多数都着晒套装，好斯文咁 啊。咁公信力嚟噶嘛呢啲？ 嗱，虽然咧，其实我哋所讲嘅套装咧，通常都系见到上半身嘅啫，就睇唔到下半身系点嘅。 体育嗰啲咪企喺度咯，好多时。 体育嗰啲唔着套装，好多时着运动衫添啦。 哦，系咩？ 即系总之都系会一套套好工整咁样啦。喺大家嘅眼中就梗系话上身同下身都系西装骨骨啊，女士就可能系套装衬晒颜色高踭鞋咁样啦吓。咁、不过今次咧，点解会咁特别攞呢一个美国嘅新闻报道员记者呢一个新闻出嚟讲咧？就系、是、可能大家咧。就唔係好習慣 home office 啦，咁啊有時咧就會覺得，可能自己 set 個鏡頭咧都係影到上半身嘅啫，就唔會話好似啦小白講話有啲會影曬全身噶啦。而且如果你 home office 咧，你個鏡頭其實直播嘅時候你自己係可以控制個角度噶嘛。咁、你如果真係覺得，我上半身嘅衣着就已經夠啦，唔想影埋屋企咁多其他啲環境啊，地下好亂啊嗰啲咧，你咪淨係教個鏡頭影上面咯，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今次呢個記者咧的而且確咧個鏡头真系搞得差咗少少啦。 哎呀， 因为咧佢上半身咧 唔系嘛， 系啊，上半身咧就真系着晒西装褛啊，咁样好工整嘅。咁啊，但系下半身咧，网民咧就质疑，系咪只系着住一条内裤嚟到做呢一个嘅播影咧？ 唔会啊嘛， 的而且确咧喺镜头入边咧系睇唔到佢着咩裤，不过只能够可以肯定佢有着嗰条裤咧系一定短过遮唔到只大髀嘅，因为咧佢一路咧做紧新闻直播片段嘅时候咧，一路系睇到佢只大髀咯，系冇任何嘅衣物嘅布料， 但上身就上身就好正常啦。 系啊，上身好正常噶，咁其实 佢讲嘢个通都好正常啦。 系啊，咁但系咧镜头就其实应该自己控制噶嘛，你个 cam 系咪先？咁但系就竟然影到佢一只咧，即系好有肉感嘅大髀啊！好彩系男士啫，如果女士嘅话咧，可能嗰个回响会更大啦。咁啊，因此咧就闹出咗呢个笑话嘅。咁其次咧，仲有人研究埋咧，到底佢喺嗰个西装，你知啦，即系如果净系影到大髀咧，有时佢会喐噶嘛。咁喺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就睇到佢咧下身着嗰一条，唔知道都系短裤啊，定还是系内裤咧嘅颜色。 哇！ 咁你知而家啲网民咧系好中意去研究呢啲嘢噶嘛？ 系啊，只要咧有少少。系眯到出嚟咧，啲人就好似偵探咁样，將佢放大啦， 然後就唔知點做到啊！真係 喺呢一個世界上就揾好多差唔多嘅嘢咧，去 mix and match， 睇下佢嗰一個身上面嘅物件係唔係就係市面上嗰一件嘢咁樣。 即係個個都係偵探嚟嘅而家嚇，即係完全可以咧係去偵測到底咧，呢一個嘅男記者咧下低著嗰條係乜嘢咧咁。咁有啲人咧就話佢好似咧系着住一条即系好似超人嗰啲咁样嘅三角裤啊，咁然后咧 三角噶， 系啊，有啲人系咁讲啦吓，嗱，我睇唔到啊， 其实佢最后有冇企起身啊嗰啲啊？ 冇，咁就但系咧，睇到啲新闻照片咧，就的而且确系见到一个深色嘅，即系类似一个影咁啦，我睇得唔清楚啦，可能如果睇动态短片咧会清晰啲嘅吓，咁啊，啲人就猜测系觉得系一条黑色嘅内裤啦，咁。咁呢个记者咧，事后亦都有俾人起底，有俾人起底话，原来咧佢正正咧就系当年咧饰演超人角色，已逝荷里活明星基斯杜法尼夫， 系 Christopher Reeve 嘅仔咯，即系佢真系佢个仔嚟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啲人就更加將嗰兩樣嘢套埋一齊。唔通真係超人現身？ 喂，咁我又覺得佢係佢好有份量著嗰條褲喎、 啊，係咪啊？好有揭秘啊嘛！突然之間覺得 係啊，係啊， 係嘛？咁所以咧，事後咧呢一位嘅記者咧，阿 Will Reeve 咧嚇，咁亦都話啦， 佢仲要係做記者喎、 啊，係啊， 即係超人嘅角色都係記者嚟噶嘛？ 係咩？我冇乜印象啦，已经 你超人个古仔啊，佢系记者，跟住不断去到揾料，跟住又邂逅咗个女记者，跟住有阵时除开件衫入边超人嗰个嘛。 所以而家就生咗个记者嘅仔出嚟咯。 系咯， 咁呢一名27岁嘅 Will Reeve 咧都话啦，如果能够喺抗疫期间咧，以一个超人嘅角色咧去为大家带嚟一啲正能量咧、都系佢开心嘅事嚟嘅。呢个都算系兜啊，我自己觉得吓。 都系嘅，不过都系值得一件觉得开心嘅事嚟嘅。 There's 點鐘之前又找到一隻新的歌曲，同你一起分享一下 share 一下，開心 share 嘛。Kelly Clarkson 的音樂作品叫 I Dare You。新聞揾你24度，我哋先聽聽八點鐘的新聞簡報。喂，轉頭翻嚟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 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暫時未有人被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覆蓋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最高一两度，晚上一两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亚洲体育舞蹈界的盛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和香港本地精英一较高下。 电视节目《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一众武林超新星 演绎标准舞的柔情优雅 和拉丁舞的热情奔放。 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 听日下午四点， 港台电视31。 二台通识60秒， 你会是1、2、3、4、5、6 ASDFGH 还是 ABCDEF 呢？讲的是你网上银行、购物或者社交媒体平台的密码。话明是密码，当然越秘密越难被估中就越安全啦。不过太难记的话，就连自己都会不记得，这样就弄巧反拙了。所以要设置一个不容易被估到但是又方便易记的密码，一点都不容易。在设置密码的时候，应该最少有8个字符，越长越好，最好有齐大细街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混合组成。千祈不要将密码写低，又或者将密码储存在装置里面。当然不要立乱将密码告诉其他人知啦。有时当你输入过密码之后，浏览器会问你需不需要将密码记低，当然不要这么做啦。同埋都应该取消浏览器软件的有关功能。最后，安全起见，应该定期或者最少每90日更改密码。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埋嚟听，埋嚟听咯喂！ 哇，你咩事咁大锣大鼓啊？ 今年香港书奖新设新晋作家奖，个个作家都咁毒。 吓，佢哋全部都未结婚噶。 是独当一面啊！大家只要留意开卷落入面的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啱两条简单的问题，将答案 send 去 CEU@RTHK.HK， 头十位答啱的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元的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你做咩啊？ 唔系要斗快 send email 嘅咩？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 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冇错啦，努力工作嘅动力咧有好多嘅，除咗你对工作嘅喜爱，亦都可能系为咗投家为咗生活啦。 啊、但系工作上面都有俾到成功感啊，令到你继续有力量嘅向前冲嘅， 系啊。咁啊，同埋一个好嘅团队都好紧要啦。所以今朝早咧，我哋嘅团队都好好、 啊。系啊，虽然有直播室啦，我同芭比就喺度啦，系啦，芭比喺度啦，但系电话侧边啊，彭爷一早等紧我哋啦。 早晨 啊，彭爷。 早晨咧、啊，终于轮到我啦。 系啊， 我系封烟主。主持啊，晨光嘅封烟主持啊，彭仔程振鹏， 早晨， 早晨， 小白芭比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吓，咁啊，今日继续系假期啦，咁啊呢个五一劳动节啊，咁啊阿小白同阿芭比就应晒景啦， 系啊， 又话 O 都诶半只脚应咗景啦， 系 呢一个都系封烟主持，诶咁啊我咧就都叫做享受一半啦咁，今日既然系假期嘅话，咁、我留在家中咧为大家咧就系、是做节目啦。喂，有啲朋友呢原来都以为呢係呢一个嘅佛诞假期再加埋五一劳动节嘅假期呢，咁再加埋一个周末呢，咁就係 super long weekend 呢， 係 四日长假咁样、 啊、 但其实唔係个个都係咁㗎。 嗯， 即係 你 我唔会，我哋已经唔系啦。 好似想当然咁样，一定系四日连续放咧。 吓、啊，有啲系服务性行业嗰啲咧，咁佢哋都放唔到噶。 系啊，可能系四日都唔使放添。 因为其实有啲就算系打 office 工嘅朋友咧、啊，有啲佢哋系星期六系要翻嘅，可能系长短周啊。 哦，咦系，咁 就唔系红日嚟噶嘛？ 咁即系星期四、星期五翻咗工之后，可能咁啱要长周嘅，咁佢唔使入长周啦，因为佢自己都要翻工啦。 好有趣啊！真系啊！哎呀，我开价， 我越嚟越中意我咧。 唉，不嬲都系爱死你嘅啦。咁啊，所以系啦，所以有啲朋友咧都醒嗰啲咧，就可能系连礼拜六佢都要攞埋价啦，即系唔系净系攞呢个星期四嘅前边啊，或者系攞下个礼拜一啊加后边啊，咁嚟到自制一个长假期咯。不过你话如果长假期呢排都唔知啫。去偏好你都是留在屋企的啦，是不是？ 是啊，费事周围去啦，是不是？ 留在屋企啦、虽然呢出面呢个天色呢都几唔错嘅，喂，今日好似比昨日嚟讲多了少少云啊。咁但係呢都总算係几好天喎、咁但我都会把心一横呢就索性留在屋企。因为昨日我记得有黄色嗰张危险警告㗎嘛。 今日冇。 係啦，今日冇。咁我呢都觉得呢昨日有。咁唔理佢今日有冇啦，都洗错啲床单，啲嘢先啊！所以我都嗱嗱声嘅，即刻喺屋企咧。你话宅在家有咩好做咧？咪做下啲家头细务咯。 系啊，啱、啊。 系，但系做咩自己做啊？呢啲等人做咪得咯？ 系唔系噶？下下咧都下人做晒咧，咁咪仲闷咯。 哦，咁啊 又大喎、 啊，抢翻啲嘢嚟做下啊嘛！而家要。 请他们休息的应该今天公司假期嘛，是不 是？ 是自己嚟啦，咁唯有系咪？ 平 时就使得人多嘛，而家自己嚟啦， 都系当消遣下咯，系咪？啊，体验下民情啊嘛。 同埋听住你哋啦，听住电台啦， 系、 啊、早就听住晨光啦， 系冇错啦，咁啊好啦， 咁、你用音乐陪伴我啦吓， 好啦好啦， 八点半后先再走出嚟同大家睇新闻。 好啦， 好啦，咁阵间再讲。 八点半钟之后再打俾彭爷你啦，拜拜。 啊，呢、這个咧跟住小白啊，我哋要送呢一只歌咧，可能只系适合你同阿彭爷介绍啫。呢、這个字唔啱用喺女仔度。 因为我同彭爷都系 呢个你自己讲噶咋。 我们很碎啊，有型嗰个碎啊。 希望你唔系因为有 error 先咁讲啊。 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善美，受和爱到。 最快忘记。大草是我的印记，大草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理脂肪，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t， 最爱这叮当。能是我一种惊世佳绩，迷惑你粉丝不会变夜，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你最佳姿态美丽，四季一次用高质最高技，最佳出品智慧精英，三千八个才华配型棍，上身事业心当经济七八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八仔是男人，样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白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1931933是因身高 body 铁到正，八百青秋英名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人贵到，落饭订错帽，但饭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勾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旋律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尊高我只不太高到抵挡，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秋都像在世朝冠我，女性那可懂。能是我一种惊世佳绩，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位独有魅力。无论我紧张不怕受蚀，臣服你最佳姿态。 当你听紧呢首歌嘅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唔小心进入咗你嘅心，留低一道好深好深嘅爱印。爱印系有个咒语嘅，跟我讲一次 ：shabulaka laka boom boom， 巴拉 boom。 沙布沙拉沙拉崩啊！ 我唔识， 我想跟佢讲啊，但系咧啲咒语咧太巧口啊！ 系啊，原来都几难啊，即系唔系人人讲到啊！听过嚟自 Era 嘅呢一首《我们很碎》啊！

是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样八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柳州抢自己，令我激竭力皮缩去隔离。上次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钱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需要个制度，花喺个废度，需喺个制度，逼死翻细路。需喺个制度。 歌名咧都唱咗好多次啦， 吓系啊， 所以喺个制度啊，佢哋系 Tonic 啊。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又要请到另一位风烟主持出嚟咯。 系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所以喺个制度咧，唔知道会唔会大家即系嗱，我自己就其实好少搭 lift 嘅，因为我工作嘅地方唔使搭 lift 啦，屋企唔使搭 lift 啦。咁你哋成日搭 lift 会唔会好好犹豫咧？揿嗰个 lift 掣嘅时候， 会 会啊，通常咧用嗰个锁匙嗰个位读咯，即系你譬如有条锁匙喺个口袋，跟住你就攞条锁匙读咯。咁但系记得嘅时候就会烧到埋条锁匙咯，但系通常都唔记得系啊。 如果系嗰啲譬如热能感应嗰啲 lift 掣咁点算？ 我就必定要系用手指揿，因为我系用热能感应嗰啲 lift。 系啦， 冇办法，咁咪揿完之后自己再洗手咯。 哦，都系办法嚟嘅，系啦。 咁啊，系啦，有啲拍卡嗰啲，其实你又要攞张卡出嚟，系啊，有啲拍卡先翻到屋企噶嘛。咁但系你攞嗰张卡又系即系牵一发同全身，所以都比较麻烦少少。不过头先阿 Tony 嗰只歌咧。我真係好洗腦啊！ 係咪啊？ 係啊，即係個制度， 成個腦入面咧都係諗住呢隻歌。哎，唔係嘅，今日咧告訴彭爺爺唔係講一個Tonic 嘅新歌，反而咧想講另一個 app 啊。喂，這個 app 咧幾得意喎，係咧呢個蔬菜統營署同埋魚農統營署整出嚟嗰個 app 嚟嘅。咁呢個應用程式咧，咁首先免費 download 啦。咁你 download 咗之後咧。哇！入面咧勁多嘢買，勁多嘢睇， 係買嘢嘅 app 嚟噶。 係啊，呢個 app 咧就係俾你咧成日都話喂可以買到本地嘅豬手咁樣，哇！本地豬手一件事都幾爆炸喎，亦都有本地嘅黑毛豬喎。嗱，通常咧我哋食開嘢或者叫做買翻屋企食，哇！通常你黑毛豬去西班牙啦咁樣，或者其他唔同地方咁樣咯。哇！估唔到本地。都有出產呢個黑毛豬喎、哦，咁樣又有咧好多唔同嘅叫做本地嘅食材咁樣啦，可以咧你網上就係透過呢個 app 咧落 order， 咁你落完 order 咧，跟住佢就會送到你嘅府上咁樣咯。咁咧咁、那個過程入面咧，你話喂咁係咪免費㗎？買嗰、那個運送費咁你$400啊，我幫大家 check 過啦，$400咧。就免費送貨嘅咁樣，咁你話 under $400咧就要收翻啲運輸費用啦。但係當我哋喺度諗緊，喂，今次咩？我哋注重健康，除咗啊，即係個人衞生之外咧，連食都想健康啲噶嘛。咁有陣時其他世界各地嘅嘢，你唔知叫做穩唔穩陣啦。咁香港就以下落嚟，即係喺個on the list 喺個 app 入面嗰啲嘅食品種類咧，其實好多啦，而且咧一定係叫做過曬規格㗎，即係合曬規格㗎，因為佢係蔬菜統營署再加漁農統營署合辦咗 app 嚟㗎，佢唔會將一啲上街貨品帶完落，喂唔得喎，驗出有殘餘農藥喎，咁佢又冇呢啲嘢咯，咁所以想食得健康啲咧，呢個 app 咧可能都幫到大家手。另外咧，佢呢個 app 咧除咗買嘢咧，仲有咧好多。輔助嘅食譜俾你嘅，譬如頭先我講過啦，就以本地黑毛豬為例啦，咁佢下面即刻你撳入去食譜嗰一欄咧，佢就會教你唔同烹調呢、這個。 本地黑毛豬嘅一啲方法啦，或者咧本地嘅一啲啊甜粟米啊，嗰啲甜粟米可以點樣做噶？咁係咪淨係做粟米粥啊，或者整粟米羹啊？哦，原來唔係嘅，可以教你整埋粟米批嘅喎，咁樣 咁 啊，呢啲都係。 都有几多唔同嘅菜式，唔知入面咧系咪真系齐晒咧？譬如系中日法啊， 料理，再加埋食谱同烹调方法， 咁就好啦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一个唔使钱嘅 app 啊，唔该晒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证据表明武汉实验室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威胁将会加紧对北京的报复行动，包括征收新的关税。被问到是否掌握任何细节证明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源头，特朗普说是，但现时不能公开。特朗普暗示中国是故意释放病毒，又说无论是基于错误这样做，亦或是故意，都是可怕的事，情报机构正是寻找有关结论。美国情报部门较早时说，得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制造或者基因改造，将会继续检视新出现的资讯和情报，判断疫情爆发是因为通过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还是武汉实验室发生意外所致。加拿大官方证实，海军直升机星期三在地中海坠毁事件中，机上的加拿大军人死亡，五人失踪。事发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域，直升机当时参与不约的行动，结束训练之后，在返回加拿大的一艘护卫舰时失去联络。直升机残骸中之后发现一具遗体，但机上其余五人依然下落不明，暂时不知坠机原因。法国职业足球联赛赛会宣布，今季法甲因为疫情已经提早结束，巴黎圣日耳门成为冠军。法甲三月中开始因为疫情而暂停，圣日耳门当时领先第二位的马赛十二分。总理菲利普早前表示，今个赛季的职业体育赛事不可能重启。法国职业足球联赛赛会主席说，必须就今季的赛事作出最后的决定，圣日球季已经结束，巴黎圣日耳门成为冠军。榜尾两队即是艾米恩斯和图卢兹降班，而月组的头两位罗连安特和朗斯来届升班。法国成为欧洲五大联赛中第一个宣布不会完成赛季的地方。受到新型肺炎的疫情影响，本港经历自入境团登记制度以来首个零内地团的五一黄金周，有旅行社尝试推广本地游弥补生意，但受制于限聚令未能够成团。酒店方面，价格较以往的黄金周平，酒店订房网站显示，尖沙咀的多间五星级酒店千几元一晚，旺角的一间五星级酒店只需要四百几元。不少的酒店推出住宿优惠套餐吸引本地客。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郭志杰表示，业界希望借钱弥补生意损失，他估计疫情稳定之后市道才有望好转。零售店铺生意亦都受旅客的数目大减影响。记者到尖沙咀一带了解过，有不少吉铺招租。由珠宝店的员工预计，黄金周生意额只得两成。有钟表行的负责人说，业界已经出现倒闭潮。有药房的负责人表示生意淡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最高1-2度，晚上一两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在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的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时分，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纷什么本分，愿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36，诶，接近37分啦，而家吓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同埋林慧咧，咁我哋都要请埋我哋阿彭仔出嚟咧，同我哋一齐讲下今朝早嘅一啲新闻焦点啊！ 早晨，彭仔。 早晨咧，繼續咧翻翻嚟咧，我又投入翻呢個晨光第一線啦 嚇。太好啦！ 呢個時候咧，就等我哋三個咧，就為大家聽眾朋友咧，就睇睇報章新聞焦點啦。今日雖然係假期嚇，都其實出嘅報章咧都少咗啲啊，即係啲財經嗰啲今天就唔出版 啦，薄咗啊份報紙。 都同係咧，咗咧。好啦，嗱，先同大家睇下咧，彭仔手上有呢個《東方日報》啊，《東方日報》今日嘅頭條咧，個重點咧都幾嚇人啊，嗰啲啊字眼嚇，殺氣騰騰啊咁樣。咁啊，內文咧主要就係講到話，正當本港嘅新冠肺炎疫情係稍為緩和啦，充斥恐怖主義嘅黑暴勢力咧，就話趁今日咧五一勞動節假期重臨，咁啊，警方掌握可靠情報，就指咧暴徒會借反修例之名咧就發動四大攻勢，咁就話咧包括係擺街站、遍地開花啦，藉住呢個拍攝之名咧就話會去騷擾啲藍店啦嚇，咁啊喺呢一個嘅軟件啊，通訊軟件啊 Telegram 嗰度咧就策動咧一個名為啊天馬行動，喺多區咧堵路同縱火啊，甚至咧話有勇武派咧揚言喺多個港鐵站咧放炸彈，咁啊所以形容為殺氣騰騰。咁警方已經咧嚴陣以待啦，咁除咗咧維持日常警力啦，額外係增加3000防暴警員。一旦發生突發事故咧，更加可以增加去到2000警力增援噶，即係咧總動員嘅話咧有成5000警力嘅。咁另外有3部嘅水炮車同埋咧6部裝甲車咧，都係隨時候命咁講。咁講到呢一啲嘅情況啦，咁主要都係警方消息指出啦，就話經搜集情報之後咧，就顯示咧有暴徒咧就計劃喺今日咧四處破壞作亂。咁早前咧有勞工團體申請五一遊行啊，不獲 警方批准之後咧，已經表示會喺全港各區咧發起街站。就警方會留意啦，防止有人咧趁機會咧喺度製造混亂咁講嘅。咁而頭先有提到嘅，譬如話喺呢一個嘅社交平台一啲通訊軟件當中咧，通訊軟件嚇有咧就有人組織一個咩天馬行動啦咁講，咁啊聲言咧就話會喺好多區嗰度咧進行一啲嘅快閃突襲嘅咁，譬如咧就講到話咧今日嘅下晝兩點鐘咧就會喺銅鑼灣啊、西環啊、旺角、觀塘、大埔嗰度會進行啊，咁咧亦都話咧。会下午一点钟就会在这个的通讯软件那里呢就公布集合的地点啊、详情啊这样讲的。至于讲到话在这个的港铁那方面呢更加呢就有一些的信息呢唔知真定假啦，不過咁講咧，就話喺網上揚言咧，今日就喺多個港鐵站邊啲咧，包括金鐘啊、油麻地啊、尖沙咀、旺角、黃大仙同埋荃灣咧，就放置遙控炸彈咁講。咁啊，另外咧，亦都話咧，沙田嘅新城市廣場啊、元朗大馬路同屯門大會堂，亦都係襲擊目標咁話。咁呢個網上揚言啦嚇。咁其實警方咧就為應對可能發生嘅暴亂事故咧，今日咧就頭先提過嘅額外增加咧係3000名嘅防暴警員戒備啦。咁亦都咧係會咧。是更加有可以增添2000警力候命的，咁以应对任何示威冲突啊，同埋一啲突发嘅场面咁样嘅。咁其实咧就呢一方面大家都系睇到今日咧呢个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头条啦，当中咧都系讲咗一啲警方嘅消息啦，同埋咧系暂时嚟睇系网上啊。一啲嘅收集到嘅消息咁樣，咁希望唔係成真啦嚇，因為實在咧都幾得人驚嚇。咁同時亦都要強調翻一點，呢個警方都強調啊，即係任何人啦嚇意圖犯罪或令他人擔心自身安全咧，都係屬違法嘅，有機會嚇。咁一經定罪咧，係罰款10000啦，以至到監禁2年嘅嚇，係以咧公眾地方遊蕩嘅罪名嚇。咁所以呼籲咧。市民今日咧，如果發現有任何違法嘅行為咧，都應該要立即報警啦。咁呢個係嚟自今天《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咧嘅《星島日報》頭版頭條啊。今次咧就係講假期期間嘅另一個面向啦。市民大解放啊，逼爆商場沙灘，長洲度假屋租滿，現咧呢個搶救平安包嘅人龍啊！昨日起呢一年四日佛誕、勞動節同埋週末假期啦，喺新冠肺炎疫情下咧進一步緩和，連續五日冇本地個案嘅感染之下咧，咁啊大批市民咧都湧到西貢啦，同埋大美督等等郊外咧去唞氣，商場同埋沙灘亦都人頭湧湧。而昨日咧正值係長洲嘅太平清照啦，不過今年咧首度取消飄色巡遊同埋搶包山比賽，琴日朝早咧更加臨時因應警方嘅要求咧取消送神儀式。入长洲的人流比以往同期减少近一半，而岛上店铺的生意也较去年同期下跌了3-5成。度假屋虽然也要减价吸客，不过也总算爆满。食店也是出现了人龙去抢救平安包和糯米糍等等，保持住节日气氛的。不过呢，有市民到户外去松懈唞气的时候呢，就除低口罩。亦都有人呢未有理会限聚令呢，是拉大队行山的。嗱，咁啊，寻日中午所见啦，较早上的人流呢是增加的。唔少人一家大细呢到达码头啦，一带人来都是相当之多的。咁附近呢长洲嚟讲呢，多间的食肆都爆满啦，市民排队呢去买平安包，部分人龙呢是超过10米的。而今年咧喺強制檢疫令之下咧，其實咧係內地開展咗五一黃金週嘅假期限期啦。不過咧，今年咧係冇內地遊客嚟港嘅，咁所以咧所見長洲商户嘅咧主打都係本港嘅客人。 新渡轮就表示啦，寻日早上八点至到下昼五点，约有12000人次咧系由中环前往长洲噶，7000人次咧长洲往中环，共19000人次，较去年咧同期减少咗约42%。咁啊，琴日市区咧都系人头涌涌噶。虽然今年咧喺红馆举行嘅浴佛仪式咧系要取消，改为网上直播，不过市民咧都系趁假日出外散心。除了長洲、淺水灣、石澳等等的熱門沙灘，亦都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嬉水和消暑降溫。去西貢的車站人龍亦都相當之擠擁，而東涌巴士總站中午的一度亦都有過百名的市民等候巴士前往大澳和梅窩。而商場方面人流都是明顯回升的，有部分市民都沒有戴口罩，個別食肆亦都沒有保持到 1.5 米的距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就认为，市民可以外出，不过由于全球疫情仍然持续，部分日子录得外地输入个案的确诊，因此呼吁大家都必须要佩戴口罩和保持住双手清洁。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麻烦Papi再看看一些都是跟疫情有关的，就是药物。药物相当之紧要，因为我们病的时候可以医治我们。明报方面就讲到，全球多个的地方正在研究抗病毒药物叫做瑞德西韦，咁啊对新型流感冠状病毒嘅疗效，咁啊但系咧成效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争议噶。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星期三嘅时间公布一项大概咧过千人嘅参与初步研究，显示瑞德西韦有助加快患者康复时间31%。咁啊医学期刊《刺血针》同日亦都刊登咗一份咧规模较小嘅内地研究，显示瑞德西韦喺加快康复或者系降低死亡上面咧就没有一个显著的效果，即系咧，其实呢个报告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报告咧，就系成效出咗嚟啊吓。继续睇埋咧，就系美国抗疫主将啊，话到咧就系嚟自佢哋嘅卫生署方面嘅福奇啦。咁啊，星期三就喺白宫嗰度公布上述嘅临床试验喺二月咧就展开，参与嘅人数总共1063人噶，嚟自美国、欧洲同埋亚洲等等68个嘅地方，患者分别咧就使用瑞德西韦以及咧就安慰剂，并且采取咧一个叫做双盲嘅原则，即系患者同医生皆亦都咧就系唔知道受试者。即是那个的患者是用哪一种的疗效的，被视为至今最严格的新型冠状病毒药物试验之一的。研究显示用瑞德西韦的患者康复中位数是11日，对照比起上来就另外一只药物就需要15日的。至死亡率方面，瑞德西韦是患者方面是 8% 的，对照组方面就是 11.6%。 福奇就表示这项的结果对于统计学来讲其实并不显著，但是研究人员也都暂时没办法就确认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不过死亡率方面似乎有些的功效，因为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美国的初步结果显示瑞德西韦的疗效比较明显，包括就是患者比较快退烧以及就无需闻气。至于死亡率相差是有3%，虽然统计学上面就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他认为指出这个药物亦都是有助改善死亡率，并且同香港患者的疗效是吻合的。本港患者今日开药，听日就会是退烧的。他自己就认为内地的研究参与人数不足，而美国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咁呢啲疫情嘅嘢都係有賴呢啲前線嘅醫護以至到啲醫學家呢幫我哋係去研究啦，希望佢哋快啲呢有更加明確啦，同埋即係實際用途啊，可以打擊啲病毒嘅藥物啊。 冇錯。 咁唔該小白之餘呢，咁輪到我彭仔呢一度就有一份嘅《蘋果日報》，咁佢嘅重點新聞呢就唔講疫情啦，講第二啲嘅新聞事件。咁呢一個呢就係講到助理警務處長陶輝啊，佢就被揭發呢就話居住喺呢一個清水灣牌照屋，咁除咗話佢嘅入住資格成疑問之外呢，亦都被揭露呢就話佢嘅天台僭建以及呢花園霸佔官地喎。咁《蘋果日報》調查發現啦，陶輝夫婦啦過去六年啊就將村裏面另一間面積咧係1100方尺嘅牌照屋咧，就做民宿咁出租，並且咧喺外籍人士嘅 Facebook 嗰度咧，佢哋嘅群組咧嚟到宣傳， 一年嘅收入咧可以达到咧31万噶。咁啊，不但咧涉及系违反牌照屋嘅条款啦，更加可能咧系涉及啊无牌经营旅馆。咁警方咧未有回应啊陶辉是否涉及非法行为，以及咧有否申报收入。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啦，陶辉咧涉嫌违法嘅情况咧越揭越多啦，咁啊促请廉政公署咧介入跟进。而西贡区议员咧，今日咧话会去到实地视察呢一个单位嘅。咁讲到咧牌照屋呢三个字咧，听落咧其实系乜嘢嚟咧？牌照屋咧其实属于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嘅产物嚟嘅，就唔可以咧系转卖。同埋轉租，咁牌照咧只可以咧由直系去繼承嘅。咁雖然咧獲得呢個持牌人准許啊，咁但係持牌人本人咧未有同住之下咧，咁啊陶輝依家一家咧係咪真係可以入住咧？其實都有啲爭議嘅。咁有區議員啦，啊譚海邦啊認為咧呢個牌照屋咧應該只係准許咧持牌人同佢嘅直系親屬咧係居住先啱嘅咁。咁只有記者咧就要求啦，地政总署去澄清呢个牌照限制啦。不过咧就署方系未有回复噶。咁啊，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啦，《苹果日报》嘅重点新闻嚟噶。 好啦，睇一睇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供港猪只咧系增加，价涨咧系料缓解。咁呢段时间嚟讲咧，内地嘅猪价涨幅系下调噶。不过香港活猪拍卖价格咧就持续攀升啊。内地供港活猪养殖场注册数量咧都从去年嘅四月里边咧有149间下降，至到目前咧只系得120间嘅啫。咁啊，文汇报记者咧查询过香港食环署四月嘅数据，发现啦，内地供港活猪咧当月咧日均系有1658只，咁啊4月30号咧就系一担咧，即系等于100斤啦吓，生猪嘅平均拍卖价咧回落至到2964港元，系四月首次咧系低于3000港元嘅。咁亦都講到啦，對此咧，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咧，琴日就回應記者提問嘅時候就指啦，四月初咧，供港活豬拍賣嘅價格波動上漲，主要係受到非洲豬瘟疫情嘅影響啦，出現咗生豬出欄暫時性短缺嘅情況。中央政府咧歷嚟高度重視香港市場農副產品嘅穩定供應，商務部咧已經喺年初足額下達供港活豬配額啦，咁啊同時咧積極咁樣督促企業克服非洲豬瘟疫情的影响，严格咧去检验检疫制度，加强相关的管理，希望咧能够令到香港市民食咧呢个安心。我放心咁样食猪肉啊吓，咁啊高峰就介绍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嚟咧，商务部及时启动咗对香港农副产品供应工作嘅应急管理机制，一就系密切同香港特区政府部门同埋活畜禽代理行的溝通聯繫，加強了動態監測，及時了解香港的市場需求。二呢就是要對接供求，和內地主要的供應省香港代理行建立了這個豬肉供應日程報通報機制，努力地去穩定防疫期間豬肉的供應。三呢就是形成合作力，這個有關部門呢在配額許可證發放、檢疫通關等等方面呢都是積極為香港企業呢提供貿易的便利的。日前高峰都说了，商务部已经同主攻省份代理进一步协同，就是提高这个香港供港活猪的情况，督促企业是要满足我们香港的生猪尽快出运，企业也会尽力去调配这个货源。根据监测，近期供港活猪数量已经逐步恢复至到日均有1700只，拍卖价格咧同时都回落至到三月份的平均水平啦。咁希望真的可以见到猪肉价格可以跌翻落嚟就好啲咯。 系，我都系咁望啊吓。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城报方面嘅国际新闻啦。话到咧就系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嘅健康状况啊，更添迷思，到底咩事呢？嗱，台湾嘅情报机关国安局嘅局长邱国正，寻日咧就喺立法院接受质询嘅时间表示啊，金正恩确实咧系生病噶，咁但系情报细节。 至不能够咧就系公开透露，证实咗金正恩嘅健康出现咗状况咁讲。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表示啊，至今就仲未有发现金正恩嘅行踪。嗱，美国亦都会继续密切注视咧就系有关佢嘅健康状况消息。佢都话到啊，今日喺冠状病毒嘅疫情打击底下，朝鲜正在面对咧就系爆发饥荒嘅真正危险，咁啊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噶。台湾媒体稍后咧亦都有从呢一个叫做国安高层人事处嗰度咧就获悉，话到金正恩身体有状况，咁啊亦都讲到系行动不便噶。好啦，至于北京方面又点睇咧？咁啊，对于金正恩嘅健康情况喺北京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喺星期三嘅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回答，好多嘅媒体，特别系西方媒体都有呢一方面嘅报道，咁但系不知道呢啲嘅报道嘅消息来源喺边一度，出处系啲乜嘢？咁啊，佢话到啦，这里也没有消息咧可以提供。不过记者就问啦，嗱，我知道你手上面咧有消息，但系不便喺记者会上面透露。呢啲嘅消息系令到你放心，定系让你担心嘅咧？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你对呢啲消息嘅感觉咧？啊，当其时耿爽回应嘅时间就话到啦，你问我的 feeling 是吗？系英文嚟噶，嗰个 feeling 啊吓。咁啊，佢就话到啦，我话俾你听。中朝是山水相连的邻近，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道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只是这样回答。以上来自就是成报的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啊，今朝早都要特别多谢咧，阿华梅姐好敬业啊！公众假期都继续为我哋服务、 啊。咁系啦，几时都系啊！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同埋小范，哈、啊，咁早咧就想嚟俾顶高帽我戴吓。 诶、哎，日日戴都得噶。 朝早咧唔使啦，唔使俾高帽我戴啦，因为咧唔方便啊。 点解啊？ 因为我准备同大家一起咧做瑜伽。 哦，做咩瑜伽？系咪抗疫有关嘅咧？ 做咩瑜伽？有咩瑜伽？啊，高温瑜伽。 系 啊，系咪半空瑜伽？有啲吊喺度嗰啲，吊喺半空中嗰啲。 系啊系啊，我有见过。 唔使咁难度高嘅嗬。咁咧，我就想同大家咧系做一个咧。斋坐喺度就搞掂嘅瑜伽 啦。你一咪啱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坐喺度咯。 系啊，咁又唔得喎。咁如果咧，你系用我呢家讲嘅呢一种嘅瑜伽嘅方式嚟到去做以下落嚟嘅动作嘅话咧，如果你喺呢一个广播嘅广播途中做咧，就会令到你咧 dead air 下嘅。 系咩？哎呀，咁 要离开座位啊？因为系咪啊？ 嗱，唔系，除非咧。你嗰个嘅呼吸声咧，系好好听、好动听啦。因为咧，我系想同各位听众咧，晨光嘅听众咧，系一齐去啊练下呢一个瑜伽呼吸法嘅。 哦，真系何车喎？ 有冇听过呢？ 冇啊，冇听过。 定系两位其实有冇啊尝试过做瑜伽啊，学瑜伽啊？ 我冇喎、啊，我啲骨头好硬噶，做唔到瑜伽。 系啊，你两个真系乜都冇噶。 系啊，人又冇钱又冇 啊。咁又唔好咁讲，你两个都有个家庭啊，点会人又冇呢？好啦，嗱，我话回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瑜伽呼吸法咧，点解呢？都系同我哋咧抗疫好有关系嘅。嗱，因为咧，我哋喺呢一个抗疫嘅期间咧，又要咧系防疫啦，要保持自己咧身体健康啦。咁身体健康咧，其实嗰个阔度咧，嗰个嘅光谱可以好阔嘅。除咗系真系你。physically 咧身体健康之外咧，咁仲有我哋成日讲嘅咩啊？系你一个嘅心灵方面啊，需要咧身心灵健康咁先为之咧 perfect 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一个嘅瑜伽嘅运动咧，佢有一部分咧都可以帮我哋啊心灵咧得到健康嘅，就系用佢呢一种嘅瑜伽呼吸法啦，仲可以咧话。 據稱啦嚇，嗰啲嘅瑜伽大師話咧，做得多呢一種嘅瑜伽呼吸法咧，除咗令到身心健康啦，亦都可以幫我哋咧釋放負面情緒嘅。咁、那個做法好簡單，你只要咧首先揾一個咧好舒服嘅、好安靜嘅位置坐低。好啦，嗱，譬如你覺得咧直播室好舒服啊。不过应该唔会好安静嘅，系咪？咁你坐喺度，咁坐好之后咧，攞你嘅右手出嚟， 右手， 你嘅右手，然之后咧，将你嘅食指同中指咧，就向里面咧屈入，向啊掌心屈入， 啊、 知唔知？嗱，中指实知啦，系咪？ 系 食指都知，系咪？ 食指都知， 隔篱嗰层啦。好啦，然之后你咪好似有一个咧，嗰、那个即系和平咁嘅手势咁样啊。 系啊， 即系唔系真系嘅。 系 咁，然之后你将呢个手咧，就放喺自己个鼻头上，放喺 成只手放喺个鼻头度， 放喺个鼻头系啦。嗱，咁你咧个右，你个手指公就可以揿住右边嘅鼻哥窿，你个呢一个左边嘅鼻哥窿就可以用个。食指啊，啊唔系无名指 就无名指哦，唔怪之我手怪怪地啦，系 系啦，咁做咩咧？就互相交替咁嚟到呼吸，揿住一边，跟住咧深呼吸 哦， 另外揿住嗰边又深呼吸， 明白明白。 嗱，我依家即刻讲个 hashtag 嚟， 系啊，要啊要，快啲啦，五秒。 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假期做下瑜伽呼吸法，顺便改下你啲火爆性格嘅， 并且提出14宗检控。同時，昨日是一連四日長假期開始，市面人流比較多。有餐飲業界指，有部分餐廳近日的確開始鬆懈，未有完全按政府的規定營業。有專家指，如果五月上旬之前再沒有新增本地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個案，可以考慮在母親節前放寬食肆營業限制。《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佛誕、勞動節以及係連同星期六日嘅一連四日假期，尋日開始有唔少人急不及待外出享受假期。尋日朝早多個前往離島同埋郊區嘅車站，早就已經大排長龍。其中喺東涌巴士總站，中午出現超過百人嘅候車人龍，平均要等候超過半個鐘頭先至上到車。昨天也是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受到疫情影响，全日不足一万人到长洲，也有市民因为多项活动取消提早离开。虽然人流减少，但是长洲的警力明显加强。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助理警务处长陶辉被揭发住在清水湾牌照屋。苹果日报调查又发现，陶辉夫妇过去六年将村内另一间面积1100方尺的牌照屋作民宿出租，並且在外籍人士 Facebook 群組宣傳，每年的收入可以達到31萬元，不但涉嫌違反牌照屋條款，更加可能涉及無牌經營旅館。警方未有回應陶輝是否涉及非法行為和有沒有申報收入。西貢區議員今日會實地視察該單位。蘋果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經民聯主席、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昨日在社交媒體撰文，提及在4月上旬再次到訪竹篙灣檢疫中心地盤視察。檢疫中心首期的100個以組裝合成法去建造的貨櫃式中心，首期的營舍已經是基本完成，另外有10個單元給醫護人員休息，亦都有指揮中心和醫護站。地盤可以容納800個貨櫃式單位，建築署會招標建造餘下的700個。商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內地公港活豬養殖場註冊數量從去年4月的149間下降到目前的120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指出，商務部已經與主攻省份以及代理進一步調查公港活豬生產情況，督促企業將會滿足公港標準的生豬盡快出運，企業都在全力調查運貨源。他說相信隨著內地生豬生產持續恢復，活豬供應數量有望進一步增加，豬肉價格過快上漲亦都會得到緩解。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近日疫情稍為緩和，香港已經連續五日零確診，市民有望舒一口氣之際，黑暴就卷土重來，揚言今日發動五區快閃堵路，並且是要將聲勢延續至立法會選舉，完全不給港人喘息的機會。政論說，目前的失業率已經是升至 4.2% 的近十年高位，各行各業陷入絕境，攬炒對於所有人都沒有好處。《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社评话：五一黄金周向来系内地旅客访港高峰，但今年黄金周一个内地团访港都冇，同旧年整体100万人次内地客访港形成强烈反差。社评话：黑暴滥炒打残香港旅游零售业，再加上世纪疫情备受倒闭潮、失业潮煎熬嘅旅游零售业，真实咁向港人展现咗如果香港成为孤岛，有几暗淡无光。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讲到，昔日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而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受政府镇压。今日市民因为反修例而示威游行，医护人员因为要求政府封关而罢工，被人秋后算账。相信大部分港人都反对暴力和过激的抗争行为，但是亦都应该反思制度上的缺失。评论话：如果埋没良知，一切都以政治正确先行，咁最终就会好似一啲站错边嘅政棍，错判六四事件，一生成为别人嘲讽嘅对象。苹果日报评论。 星岛日报社论话：全国两会终于明确开会时间，河北宣布取消咗内地低风险地区进京人员嘅隔离措施，标志住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将会令国人更加安心，更加有信心，有助加快复工复产，全面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社论话，两会在总结抗疫成就的同时，亦都需要吸取教训，看到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短板，应急管理体系的不足，更加不应该忘记罹难的4500多名同胞。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系 Alan 布置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朝头早啊，继续有我哋消失的地图。咁啊，今日喺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著名旅游作家 Stella 喺度。早晨啊 ，Stella。 早晨。 你好啊，今日咧我哋去边一度玩好咧吓？ 今日我特登精选咗一个又系啲好活动身心嘅，我觉得你应该都好中意，就应该疫情过后你即刻买机票会去噶啦。 系咪啊？我记得之前你一次介绍咧玩嗰啲飞索啊。 是冇错， 个个听到我而家都袋咗落袋啊！你知而家即疫情啊，飞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又唔好令到人哋咁辛苦啦，留翻喺屋企先。咁但系咧都要待定啲旅游点噶嘛。 冇错，所以今日介绍呢个咧系大家，因为好近嘅，其实喺马来西亚，但系未必个个都听过，因为马来西亚好大啦，咁大家可能去嘅就系吉隆坡啊，或者系槟城咁样，咁佢吃喝玩乐啊嘛，咁呢个有少少特别嘅，呢个咧就系我新年前啱啱嘅疫情之前最后一个嘅旅程啦，咁就去咗一个马来西亚一个沙劳越地区，一个叫美里嘅地方啊， 沙劳越。 系啦，可能大家咦喺边度啊？听都未听过。其实我就系去咗沙巴先，咁然后由沙巴咧一路向下行，经过文莱之后就去咗美里嘅。 嗯，哦，都几远噶，系咪咧？ 如果我哋搭飞机去嘅话咧，我自己就搭廉航去到沙巴先啦。咁沙巴好多人都识去啦。咁、然后点解我会去咗美里？就是、因为我本身想去文莱啊。 嗯。 经过呢个文莱嘅地方，咁经过一个国家啦，咁经过之后咧。再向下行就是美里，如果你说要方便的话就可以在沙巴直接搭内陆机去美里的。 嗯，那都有很多方法去啊。 是的，如果你说想慢慢玩那怎么呢，其实都有巴士可以到的。 哦，巴士都到了添啊。 哎，没错，所以其实变了我中这程我算玩了两个国家，马来西亚和文莱这样，但其实文莱好像个感觉，因为文莱的国家比较小，其实好像经过一个城市这样，那我挺得意的其实都。 嗯，好了，那我们讲回今次呢这个重点就是马来西亚的沙劳越，是不是美里啊？ 是，没错，美里，美丽的美，一个公里的里。 哦，美里，那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去玩的呢？ 这 个其实我最咁我停留咗大概两三日啦，咁食嘢有好多嘢食，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介绍。咁但係今日好重点我想讲嘅就係一个叫尼亚洞嘅地方啊。 洞穴嚟㗎呢个。 冬月嚟嘅，所以我话觉得你会中意。咁但系呢一个行程咧，就未必可能适合一啲小朋友或者年纪太大嘅老人家啦。因为一间听我讲就只可能有少少危险性喺度嘅。 嗯， 系啦。咁呢个尼亚洞系咩嚟？其实因为沙鲁月嗰一区咧系一个暂时仲系一个天然嘅地方啊。咁佢嗰度保留咗好多啲原始嘅丛林啦，甚至乎系有啲洞穴系尚未发掘，因为嗰边嘅政府可能资金比较欠缺，未得闲去或者未有金钱去处理一啲嘅发掘一啲洞穴啊，或者去开去发掘一啲新嘅地方去做旅游咁样啦。咁所以变咗去嗰度嘅时候，我觉得最好嘅就系趁佢而家仲未开发，你好多见到原始嘅面貌。咁呢个尼亚洞就系其中一个当地一个天然嘅石灰洞岩穴啊，系一个洞穴。头先你讲得好啱。咁呢度其实有咩特别呢？有三样嘢一定要睇嘅。第一个就系超过12000年历史嘅壁画啦，咁然后仲有一个彩燕窝嘅地方啦，咁、然后第三就要睇嗰个蝙蝠嘅洞穴啊！ 哇，全部都系好值得睇嘅嘢嚟噶。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当中你见到听到嗰笪壁画啦，可能包括佢哋当地一啲嘅文化嘅嘢啦，咁然后。咦，彩燕窝、哦、其实佢哋系用一啲比较特别嘅方法彩燕窝、哦、 因为燕窝、我知道佢哋好多时都系洞穴都几多燕窝、燕子喺度住 嘅。系冇错，咁所以佢哋用一啲佢传统嘅方法去采啦，咁一间再介绍。咁然后第三个头先话洞穴就入到去睇佢哋嘅蝙蝠洞，咁呢个亦都系暂时系其他地方比较少有嘅体验嚟嘅。咁成条路线就主要系沿住头先壁画啦、燕窝啦、洞穴咁样去嘅。 嗯，咁啊，三个地方都有特别自己嘅一啲卖点系嘛？ 系冇错啦。咁其实成条路线点样去？我预咧大概就可能预要超过半日时间，因为慢慢大概4-5个钟左右啦。系、啦，咁行嘅时候会点咧？其实一开始嗰段咧，你会感觉唔到个，咦，我真系行紧一啲好原始嘅丛林，因为佢系一啲用木板铺好咗嘅森林步道嚟嘅，咁升起咗啦，唔系黐住地面，咁所以成个感觉就，咦，好简单，好似香港嗰啲教学径咧，即小朋友都行到咁样。咁、呢段路咧非常之容易嘅，就是、可以睇下啲植物啦，睇下啲嘅小动物嚟蜥蜴啊咁样。咁、其实啲蜥蜴好近嘅，喺条栏杆咁，佢就会喺侧边直住咁样走过，好得意嘅。 哦，咁啊，净系准备相机得啦，因为佢就会自己行过嚟俾你影噶啦。 哎，冇错啦，咁当然佢系会，我哋嗰日好搞笑嘅，咁佢就变色嘅，识变色嘅蜥蜴好大只，咁原先惊佢会走啦，点知原来企定定俾我哋影相咧，都几过瘾嘅。咁因为真系好近距离啦，系、啦，咁呢一段就好简单，亦都唔算系冇乜嘢睇啦。但系唔紧要，过咗呢段之后咧，首先会去到第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居住嘅遗址啊。因为以前咧有啲人喺度做交易啦，咁例如交易啲咩啊？有两样嘢交易嘅，头先有讲过，第一个系燕窝啦，咁、第二个燕窝嘅排泄物。燕子的排泄物，你差点讲错，是燕子的排泄物。为什么燕子的排泄物他们会收集要交易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雀仔的粪便是带有很丰富的营养、他们那边通常是做什么呢？是种植为主的嘛。如果他们收集了这些粪便之后呢，就可以拿去做肥料，其实原来卖出去呢价钱都非常之高昂的。可以是啊，咁所以其实唔止燕窝值钱，原来嗰啲雀仔嘅粪便都好值钱嘅。 嗯， 系啦，呢个应该未必个个知啊。 系啊，跟住仲要拎嗰啲叫做雀仔燕子嘅粪便咧，去培植咗一啲嘅农产品之后，又可以就系话呢一个系 organic 嘅。 冇错，咁所以其实由以前开始，佢哋已经识得用呢个方法去做，同埋应该唔可以话以前，因为其实佢哋去到而家咧，都用紧一个咁传统嘅方式去进行一个经济嘅收入嘅。 嗯， 系啦，跟住去到好啦，睇完呢个壁，去到睇完个交易嘅地方完咗啦个位置，咁我哋正式进入今日重点就系嗰个尼亚洞啊。头先咪有讲过，佢哋用紧一啲好传统嘅方式去收集一啲燕窝啦。其实个传统方式系点咧？个洞咧，咁可以想象下个洞其实一定系好高啦，入边好深噶嘛。 是担梯是不是？ 他们不是担梯，他们是用竹子由地下一路绑起，一条一条竹绑住绑住，直到去等到上个天花板的位置。 哇都挺危险的，其实几 层楼高的，其实是啦。咁我因为嗰啲一条条嘅竹其实好近我啦，咁我近睇会见到咩呢？其实佢哋真係用一啲嘅绳索去绑住啲竹，当然有特别嘅绑法啦。咁但係 你会见到系啱学嚟话咗，其实系危险嘅，因为冇安全嘅措施，咁啲工人就系咁样扶住啲竹咁样掹住就爬咗上去噶啦。 嗯， 系啦，咁所以呢个其实比较特别嘅就系平时可能比较少见到咁近距离啦。咁呢个就会见到佢哋收集燕窝嘅方式，其实主要都系唔想伤害一啲嘅燕子或者佢哋嘅生态啦。因为用紧呢个方式去，咁你唔会喺入边有大兴土木嘅情况出现啊嘛。 咁佢哋都算系用一啲最天然嘅方法去到达到呢个目的嘅。 系冇错啦，咁如果好彩嘅话，因为我哋嗰日就会见到有工人喺度收集燕窝啦，亦都有见到人孭住啲雀仔嘅粪便离开个洞穴嘅。咁其实佢哋而家都一路进行紧呢个嘅工作，咁所以好彩嘅话，其实系会见到嘅。 嗯，哇，都俾你睇晒，其实应该睇嗰啲。 系冇错，系啊，所以好抵玩。 不过嗱，仲有一个咧，即系大家都惊啦，啊，话到睇蝙蝠，头先你话到会唔会有担唔担心有好多菌啊，又剩啊，跟住又肺炎啊咁样噶？ 其实呢个呢我自己本身都有啲驚驚地嘅，因为睇蝙蝠好驚，咁但係去到嘅时候呢我发现，因为经过咗头先个采集燕窝个位啦，再向前行呢其实先係去到蝙蝠居住嘅地方，咁初头入去呢伸手不见五指，係真係完全睇唔到嘢嘅。咁点样可以望条路，当然你要用电筒啦，咁用电筒照去嗰啲墙壁稍高嘅位置呢，你会见到埲墙好多一点点嘅小东西，咁咦咩嚟嘅呢？其实你再认真望咧，先发现原来系好多蝙蝠 B B 嘅。咁佢哋嗰种蝙蝠洞唔系话有啲蝙蝠喺你头顶飞过嗰啲好恐怖嘅感觉，其实佢哋好多蝙蝠都黐咗喺埲墙度休息。咁我去嘅时候系中午啊，系啦，咁中午时间可能佢哋就咁啱喺嗰度休息，咁你会见到好多蝙蝠 B B 啦。咁其实佢哋当地人话系好意头嚟嘅，因为蝙蝠系代表福啊，系有福气啦，咁然后仲有财嘅意思，钱啊。系、 哦、 啦，咁所以见到蝙蝠嘅代表好意头嘅，咁特别系我新年去，咁非常之好意头啦。 哦，系。 咁但系佢哋蝙蝠唔恐怖嘅，其实真系好细只咁样挂咗喺度，咁当然唔好多手去掂佢啦。 嗯，咁呢个都系啊，咁啊始终有阵时可以欣赏嘅话咧，尽量欣赏啦。咁啊，特别而家呢啲咁敏感嘅时候咧，都唔好成日谂住去掂下呢啲野生动物啦。咁啊，宁愿观察咧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咁我觉得咧都可以尝试一下嘅。咁啊，呢个都个好好嘅体验。嗱，我哋又有燕子啦，跟住又有一啲蝙蝠啦，又有呢个洞穴可以欣赏啦，都有咁多嘢睇，都几值得去喎呢个。 系啊，冇错，同埋佢最后系会去到一个壁画嘅地方，就头先话睇一万二千年前嘅壁画，因为除咗头先一开头个位置之外咧，其实后面啲壁画咧都好靓嘅，不过有啲可惜嘅就系、是，当地政府因为实在系冇钱去复修，亦都冇呢个嘅方式技术去啦，咁、所以其实好多时而家呢啲壁画咧已经变咗一个好淡嘅颜色，系几乎睇唔到噶啦，咁、我自己觉得呢部分系有啲可惜嘅，因为可能再过多几年，佢呢啲洞穴喺户外咁风吹雨打，其实可能再过多几年就越嚟越淡色，就会睇唔到噶啦。 咁呢个咧就希望当地政府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我哋真系去嘅时候，有冇啲特别装备上嘅你哋要留意嘅咧？ 系啦，要小心嘅就可能我觉得最好就着翻件长袖衫啦，因为始终冻热比较湿啦，长衫长裤。咁如果有啲人会中意戴翻顶帽，惊会滴到水，但上面系冇啲乜嘢粪便滴落嚟嘅，至少嗱我冇滴中过啦。咁、但系唯一要最最最要小心嘅就系一定要着一对比较防滑嘅波鞋，因为冻穴入边系好湿滑嘅，系虽然佢有一啲防滑嘅木条，但我自己都唔小心有跣到有叉错脚嘅。 嗯， 系啦，咁呢个就最好就小心啲啦。咁然后第二个，就一定要带嘅就自己准备一支电筒或者头灯，因为去到入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真的完全看不到东西的、所以有个头灯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的，那就安心一点，那这些玩玩玩最重要安全和健康才是第一的，是不是？ 没错。 好了，麻烦 Stella，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好，没问题。 okay， 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 以有关的数据来讲，其实呢就发觉呢、就是、如果长者染到这个、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呢，他的入院比率啊和他的、那个死亡率呢 是非常之高的。新冠肺炎里面呢都是看到慢性疾病的死亡率亦都是会较为高啦， 個即係老化過程裏面，我哋身體都有都唔同嘅一啲嘅衰退嘅改變，咁所以個呼吸功能比例上會下降嘅。咁所以傳統嚟講，任何肺炎咧喺老人家都係嗰個長者嗰個死亡率高，所以我哋都話啊，要打呢個流感啊、肺炎鏈球菌針。喺長者嚟講，呢、這個肺炎嚟講，當然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後果喺度啦，所以影響個肺啦，亦都因為個血氧下降咧，可以影響個腦部功能，亦都可以影響個心臟功能，亦都可以影響腎臟功能，其實就係多器官嗰個衰竭咧。咁你就算醫到個肺，都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死亡率都會高好多。一個係空曠嘅空間咧，那個病毒咧就唔會話去走到好遠嘅地方，咁所以呢個唔使太擔心嘅。另一方面就話我哋家人啊，點可以應用一啲現代嘅資訊系統啦，俾佢哋可以接觸多啲啦，透過一啲嘅電話嘅視像接觸啦，咁呢啲咧都係可以去減低佢哋覺得困擾啊。其實我哋都好多唔同嘅研究咧，其實喺現時嚟講係新型冠狀病毒底下咧，好多長者本身已經可能係一個人住，屋企人都唔敢喊佢嘅時候咧，佢嗰個都係孤獨感咧係即係好緊要嘅。咁呢個咧係正正我現時咧就可以用多啲嘅即係呢個智能電話去做多啲嘅視像嘅傾談咧，即係唔可以見面打麻雀，又可以諗下點可以用下啲手機去打麻雀啊，咁即係個資訊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幫助一啲嘅有需要嘅長者，可能第時嗰個唔係親身上去都可以做多啲嘅，即係望聞問切都係重要嘅。其實安老院舍喺香港咧，就算做得好好噶啦，因為自從沙士之後咧，其實做一個好完備嘅一個防感染控制，即係話我哋係冇見到喺一個院舍裏面，好似你睇到喺西班牙、意大利啊、法國咧，其實院舍裏面嗰個因為肺炎而死亡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呢個當然我哋要做好自己嗰個防感染呢樣嘢咧，就大家都重要啦。無論係長者或者家人喺現時呢個階段咧，喺呢個第二波中。再接會唔會第三波期間咧？尤其是武漢即係嗰個即係解封之後咧，其實我哋都面對有唔同嘅變數咁呢方面咧，其實大家都係提高個警覺，會非常重要啊！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面對世紀疫症，大家都會有啲不安同焦慮。政府亦明白喺不斷轉變嘅情況下，面對挑戰。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天星期五啦，都继续系呢一个假期啦，吓五一嘅假期。咁啊，究竟今天晚上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嘅选择咧？等我彭仔呢个时候咧，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先。早晨 ，Cousin。 早晨，早晨。 好，今晚有咩节目啊？ 今晚有啲面红添啊！吓，今晚八点咧就会有头条新闻啊，系啊，系啊，就会有我嘅啊。 啊，咁点样咧？系咪唱歌仔啊？定系点啊？ 哦 完咗啦，上一次 唔唱得啦，以后都 做咩啫？使乜惊？ 喂，咁啊，但系讲时讲啦，嗱，今晚咧真系都要倾力演出嘅，都搞到我都几身水身汗嘅啲嘢。 点啊？一人饰演几多角啊？ 今次角色就唔系太多，但系咧嗰啲角色咧，大家都好熟悉嘅， 系咪啊？即系唔需要多介绍啦，一睇就知系咩，系扮演紧咩人物啦。 冇错啦，吓咁啊，煮嗰啲嘢咧就究竟系咩咧？我都有谂紧，究竟食唔食得嘅咧？咁样 喂，咁啊围绕乜嘢古仔啊？吓， 咁啊好简单嘅啫。咁然后就首先咧，就阿妈妈咧就会同阿六号咧就出嚟咧，整一个叫做抗疫 食咩啲啊？ 榄炒饭 哦，榄炒饭 系啊， 其实本身系有呢啲。 榄菜嘛，榄菜炒饭嘛， 系啊，榄菜炒饭都好食。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是、会有呢一个担心字典啦。 系、 啊，咁另外咧，太后啊，小豪子咧，佢都会陆续登场嘅。 系， 咁啊，同大家讲好多时事嘅嘢。 好， 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 嗯， 啊，咁啊。你知唔知道今年咧有一個慶祝活動咧，冇咗咧，令到香港有啲族群 咧、哦，你係咪講搶包山嗰啲啊？ 哦，唔係啊，有個族群咧都幾唔開心嘅。 哦，係咪泰國潑水節啊？ 係啊，因為泰國同香港潑水節取消咗嘛。 係啊，變咗做網上啊。 係咯， 佢哋之前有提過嘅，喺香港嗰啲嘅泰二代啊， 係嘛？ 嗯。 咩都喺網上做曬啦，以後 咁又唔好。 咁咧就有今次啊訪問咗個太二代啊，係而家好中意個太字咧，咩都加，咩嘢都係可以加個太。 太美麗啊！ 係啊，太二代啦，咁啊睇下疫情之下咧，過一個不一樣嘅泰國新年啊。 喂，咁啊唔知道今晚嗰個太二代係咪我認識嗰位？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啲傳媒一揾親嗰位咧，就係我認識嗰位㗎。係 啊，記住啊，一定唔係胡偉忠啊，佢。唔系泰国人嚟 嘅，好啦，咁啊呢个系日常八点半， 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啊，零距离科学啊，有个超人类系列咧，第二个叫新视力，系啦。咁你知啦，其实好多人咧都即系。失明之后咧睇唔到嘢啦， 系啊系啊， 咁好唔方便。咁但系其实咧，睇嘢咧系咪一定系用对眼咧？咁样 用感官啊？ 你试下想象下一个失明嘅母亲啊，佢终于能够咧初次见到自己个仔个样嘅时候咧，哇，系会几激动啦。咁另外 咧，但系嗰种嘅所谓见到系咪真系有影像嘅见到啊？既然你头先讲话系咪一定要用眼睛嚟到去睇啊？视力 个问题就系眼睛咧，都系将一啲信息咧带去我哋大脑度睇噶嘛。 嗯， 系啦。咁啊，咁所以咧就究竟系点样见到咧？见成点咧？咁啊，今晚你就可以睇下。咁另外咧有个失明学生咧，咁因为佢失明啊嘛，咁佢咧就利用一个咧感官替代装置咧，就用舌头上嘅震动嚟咧嚟睇事物。咁佢可能咧就即系啊嗰种唔同嘅震动咧代表啲咩咧？咁佢就可以见到啦咁样。 哇！喺呢啲都系好深奥嘅科学。 另外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视力嘅嘢咧冇得改变嘅，因为原来唔系喎，原来咧，譬如话嗰啲射击运动员咧，佢可以训练嘅大脑嚟提升视力嘅，因为有好多时咧嗰啲环咧好远咧，基本上唔系真系睇到嘅。 哦， 佢哋可以用一种咁样嘅训练嚟去提升视力嘅。 好，咁我哋啊，喂，时间差唔多啊，唔好意思啊，集断你先啊。因为咧有更多嘅好嘅电视节目咧要睇嘅话，就要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系咪？好多谢晒刘启新，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经历自入境团登记制度以嚟首个零内地团的五一黄金周，有旅行社尝试推广本地游弥补生意，但受制于限聚令未能够成团。酒店方面，价格较以往的黄金周平，酒店订房网站显示，尖沙咀多间五星级酒店千几元一晚，旺角一家五星级酒店只是需要400多元。不少的酒店推出住宿优惠套餐吸引本地客。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郭志杰表示，业界希望借此弥补生意损失。他估计疫情稳定之后，此道才有望好转。零售店铺生意亦都受到旅客的数目大减影响。记者到尖沙咀一带了解过，有不少吉铺招租。有珠宝店员工预计，黄金周的生意额只得两成。有钟表行负责人话，业界已经出现倒闭潮。有药房的负责人表示，生意淡薄。今日是五一劳动节，早前游行申请被拒的职工盟改为在各区摆设街站，并且发起下午5:01一起叫口号一分钟。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话，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他本台千禧年代说，

偏僻啲嘅地方，但呢個偏僻啲嘅地方呢又未至於好多人嘅，照道理，因為始終都係啦，連續四日嘅假期啊，咁啊你話四日入面抽一日咁多多去叫做出去遊玩下咁樣，其實都唔過分嘅，只要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埋呢戴返個口罩啦，咁啊唔好超過四個人啦，咁啊呢啲基本規矩其實好多香港人呢都明白都清楚都了解㗎啦咁樣。今日呢就昨日因為聽到Heidi 朱凱廷講嗰個迪恩湖呢，咁我就未有小朋友啦，但都要出去放下風㗎嘛，即係講緊係放自己風啫咁樣。 明嘅明嘅明嘅，你唔好亂諗嘢先啦，自己 都要放下風啦咁樣。喂，係咗西貢嗰度搭船仔去咗一個地方呢，三個字叫做鹽田子，唔知兩位拍檔無論係 Barbie 以至小白有冇聽過呢個地方呢？ 有聽過， 有聽過，但冇去過。 是咪啊？喂，呢個地方呢幾舒服嘅，咁啊好啱一家大細啦，而且呢佢係一個小嘅島仔嚟嘅啫，係啦，咁呢個小嘅島仔呢大概你行曬成個島呢都係接近兩個鐘頭到啦，咁啊係講緊好慢咁樣行喎，咁啊一路行，咁啊一路有嘢睇咁樣啦。首先呢你喺西貢碼頭嗰度搭船啦，咁啊嗰個船票呢係浮動嘅，咁如果你呢係叫做行日去呢就會變咗$40嘅、 哦、 如果你係假日去呢 $100啊， 唔系咁样六七十蚊咯，咁样、 哦、即系总之贵啲啦， 都唔系贵啲，都贵好多下。 海鲜价嚟嘅呢啲都系， 系啦， 因为我都有见过，即系类似呢啲，我有少少想称佢为舢板咧、其实系因为系我喺个岸嗰度啦，啲船家通常都系嗌嘅， 系 啦，咁譬如佢嗌$100啦，边度$100。喂、船即系岸上面啲人冇反应喎、 啊。 90啊，跟住开始人举手啦。 再细啲80啦，即刻嗱嗱諗上埋去啊，开船啦、啊、咁样。跟住呢全部人一齐冲晒上船囉。咁、小白都形容得好贴切啊，咁就系呢一个情况啦。喂，上咗船之后呢嗰啲通常都系快艇嚟嘅。咁你话坐快艇几耐到盐田子呢，喺西贡码头嗰度大概7分钟啊。咁因为都后面有啲随行都有啲公公婆婆都有㗎嘛。有跟住咧，个婆婆咧就问隔篱嗰个老伴啦，就话：，哇，好惊啊！坐快艇好耐冇坐啊，快艇啦、啊，点算啊？咁样，跟住咧，隔篱嗰个公公咧就话：，啊，唔使惊，好快就到噶啦。果然言之啊，真係呢7分鐘到就到達呢個鹽田子啦。咁落咗船之後呢就有一個類似客戶服務中心嘅，咁佢有個叫鹽田子嘅保育中心啦。咁閒時呢就會俾大家有一啲導賞團嘅。咁你跟住個導賞團呢，咁佢就可能收你$10-20咁樣啦。咁帶你遊歷成個嘅呢個鹽田子啦。咁過程之中有一啲叫做導賞嘅朋友咧，沿途同你讲下，喂，点解盐田子叫盐田子啊？咁啊，先问下 Barbie 同埋小白啦，盐田子点解叫盐田子啊？ 真系唔知道、 啊，以前好多海盐咯，系嘛？ 好啦，三个叫做三个答案 A， 盐田子点解叫盐田子呢？因为佢咧就系盛产海盐嘅咁样。好啦 ，B 就系咧，从前有一个守护神。咁啊叫鹽田，咁佢生咗仔，跟住呢從此鹽田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好啦 ,C 啦喎、啊、就係、是、A 加 B， 即係佢又係盛產海鹽，又係有一個神明叫鹽田生咗個仔出嚟守護住呢片大地。咁答案究竟係啲咩？仲有一 D 呢個選項嘅，就是、以上皆不是啦。 哦，我覺得係 A 啦，即係呢一個位係鹽盛產鹽田咯，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啦，應該係嘛？ 係咪啊 ？Barbie 估埋啦。 我揀 C 得唔得？我見你咁俾心機講。 係啊，你見我咁俾心機出咗一條題目考考你喺。呢、這個五一勞動節都要勞動下你嘅腦袋啊！咁啊，小話啱嘅，咁啊就係、是、呢個咧，真係啊，咁啊佢哋嘅歷史遺留落嚟咧，原來係好多客家人居住喺當中嘅，咁啊亦都喺好耐之前咧，咁啊鹽田子都有一個獨有嘅客家風貌，而且咧因為有啲傳教士啊。 咁去咗當地咧就推廣呢個宗教，所以咧我頭先都發咗一啲相啦，咁自己去嘅時候咧都影到好多唔同嘅叫做教堂啊，尤其是係天主教嘅教堂嘅一啲彩繪喺當中啦，咁樣咁亦都佢最著名都係一個保留得幾好嘅一個教堂嘅遺址嘅，咁就係當年咧一啲傳教嘅人士咧去到教當地嘅居民啊聖經啊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哋沿途都有啲玻璃嘅聖經壁畫喺當中嘅，咁呢個就絕對係鹽田子嘅特色啦。咁當然喺教堂入面咧，你仲可以咧買到自己嘅尊嚴啊！買到乜嘢尊嚴咧？ 好嘢喎，連尊嚴都買到， 嚴尊啊！ 嗰啲客家嘅朋友仔啊，咁咧佢哋講嘢可能冇廣東話咁正，可能佢有尊嚴買啊，有尊嚴一樽樽嘅鹽啊，咁樣就係咧一樽樽係好細個玻璃樽，好似個掛飾咁樣嘅，即係俾你掛條頸嘅。 哎，今日啱啦，翻工成日都咁多挫折嘅時候，可以買翻嚟 掛翻樽鹽喺度，俾翻尊嚴自己。 係啦，咁啊，適隨轉變啦。咁你需要大啲嘅尊嚴，佢又俾到你啦。需要細細樽嘅尊嚴咧，佢亦都俾到你，咁都係十零廿蚊嘅。咁啊，佢哋呢一門嘅小生意或者小手作咧，就幫助當地嘅居民啦，以至咧做翻個鹽田子一個生態保育嘅。因為佢最值得保育咧，就係啊，佢哋一片嘅紅樹林咁樣。咁啊，鹽田子又叫鹽田仔嘅，一開始嘅時候，咁啊，三百幾年咧已經喺香港嗰度扎根㗎啦。 鹽田仔啊，聽多啲喎。 係咪鹽田仔啊？ 鹽田仔聽多啲喎，其實。 是啊，可能客家话叫铁仔，咁我唔识客家话啦，咁讲讲下，可能觉得哎个仔字好似唔系好文艺咁样，可能即系盐田子咁就可能相对文艺一啲啦，咁样。咁佢喺个盐田子成个地方入面呢就有间餐厅嘅，俾你对住个海边就食嘢嘅。不过呢我同埋屋企人呢就去到嘅时候就冇得食啦，因为呢佢人多呢就唔接受 walk-in 嘅。咁所以呢 喂要 booking 啊。 是啦，要 booking 嘅西餐嗰间就要 booking 嘅。用咩？我西餐我用客家话 booking 添。 是啦，唔系，有一间西餐厅咧就对住个海嘅，咁俾你啊饮住酒咁样，哇望住啊好似 Albert 咁样斜阳半晚空咁样，哇咁样。 晚烟人哋。 啊 ，sorry 啊，果然系 Albert 嘅粉丝啊吓 ，Bobby 难到你啊斜阳半咩啊？ 晚烟啊。 系啦，咁咧就可以边去。飲啖啊靚酒咁啊邊去欣賞呢個落霞啦，咁啊喂除咗呢間餐廳咧，佢入邊頭先講咩咩話客家嘅元素喺入邊有，喂有兩大美食， 哦有啲客家茶餅嗰啲啊， 係啦嗱客家 茶果茶果 茶果啦，咁啊佢嗰啲俗稱嘅雞屎藤啦，味豆茶果啦，咁啊亦都有一種椰絲甜椰椰嘅花生茶果啦，咁啊呢幾種咧都可以一試嘅，咁啊造價亦都唔貴啦，$10一嚿咁樣，咁啊好大嚿啊，其實你正常一個成年男人咧，你食兩嚿咧已經好流噶啦，咁樣 特別係你行緊山嘅時候咧，食呢嚿真係好飽啊， 係啊係啊，咁啊可以試下啦。另外一個咧，嗱你話喂客家茶果好多地方都有啦，入西貢碼頭都有檔賣啦。咁啊，我之前講啊，去呢個川龍村飲茶都有客家茶果啦。使乜啊？又搭車又搭船咁樣去到呢個鹽田子嗰度啊，即係去食呢個客家茶果。哇！另一個真係啊，好霹靂呢個，我頭先都 send 咗俾阿小白客家土窯雞。這個客家土窯雞咧， 土窯雞啊！ 就是一个高手啦。首先呢我头先佢一个客家土窑鸡呢用柴火去烤嘅咁样。咁呢你可能会话喂系咪真系有个土窑啊，系咪用柴火啊咁样。咁呢我嗰日呢就真系坐低跟住呢就影咗啲柴火亦都影咗个土窑。咁呢佢真系 live 咁样。即系你话喂老板 live 咁样即现场啊即叫即烧啊。咁呢就即叫即燒底下咧，就燒一隻咁嘅土窯雞俾你食啦嚇，咁啊，哇個感覺咧幾似人在野啊！你都唔明話 咁啊慘啦！喂，如果似人在野咁，真係係好唔好食先？ 好食嘅，因為佢燒出嚟咧有啲炭爐味道咧，同埋嗰個感覺咧，佢係冇燒得咁 得睇㗎啦。大家慣咗譬如食就算今次咁日去到酒樓食叫化雞咁樣，哇你燒都燒到哇即係面面均勻啊，或者你唔會燒窿㗎嘛，你唔夠膽將窿嗰個面向俾到你啲客人食啦。咁我唔係話佢呢個炭火土窑雞呢係燒到成隻都窿晒，但係呢佢真係用返最古法嘅方法去燒呢，你難免呢有少少部位呢係會窿少少嘅。但係嗰個窿呢就 即係雞翼尖嗰啲位咁樣。 係啦，嗰啲突出嚟嗰啲骨頭端端嗰啲位，譬如雞髀個雞髀頭嗰個位呢，咁就會有少少窿窿地，但係哇嗰種窿窿地呢 就風味啦， 係囉就係風味囉。咁如果你哇行山行到攰攰地，你都話說要成個鹽田子咁樣行行個幾兩個鐘㗎嘛，咁你一路行行完之後係咁啊，即係飲翻罐啤酒啊，啤啤佢，跟住呢又再食一食呢個炭火土窑雞，再對住個鹽田啊，哇簡直係人生一大嘅樂事啊嚇！咁啊，可以試下有呢一個行程啦。咁亦都我眼觀咧就去嗰日咧就唔算多人嘅。咁當然你話喂連續四日假期喎，咁樣喂，琴日睇啲新聞片段，沙灘又逼爆，連大澳入邊咧嗰啲叫做蝦膏啊蝦醬都俾人掃曬，好誇張！琴日有冇睇過一個新聞嘅片段？睇到有某幾間大澳嘅蝦醬鋪冇蝦醬賣，哇！簡直係～令到人哋震惊啊！咁啊，估计今日嘅天气虽然就冇琴日哇， 今日 随时 仲逼过寻日 啦。系啊，我都觉得系。 就是因为冇咁晒，香港人嘅心态就系冇咁晒，仲唔系去出冬嘅事。 同埋你谂下，寻日只不过系放假第一日啫， 系啊， 即系寻日有啲人仲可能谂住诶唞一唞先，跟住今日先出冻啊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真系唔知呢一个嘅少少活动嘅推介咧。去鹽田子會唔會係你今日咧嘅行程之內啦？咁都係，但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忍得住，可以留喺屋企，咁啊當然留喺屋企，用心抗疫啦。呢、這個就最旺到正宗噶啦。 好似阿彭爺咁咯，喺屋企洗下床單， 執下屋咁 啊。係咯，係啊，即係你。勞動節除了你即係體力勞動，話要上山下海之外咧，其實你好好咁樣做好啲家務啊，喺屋企做下 workout 啊，其實 都 係勞 動 嘅一部分 啊。喂啊，歐華頭先你話嗰個鹽田子有冇啲咩船期嗰啲要注意㗎？ 佢冇船期嘅，因為咧今次今日咧剩翻本地遊嘅啫嘛，即係本地人去呢啲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幾乎咧係15分鐘就會有一隻艇喺旁邊等候住你㗎啦。而且咧，佢係有唔同旗幟㗎嘛，你知道啦，咩藍旗、黃旗、青旗。彩虹旗咩旗都有啦，咁样咁、你就好似自的士咁样招手就得㗎啦，係啦，即係喺个西贡码头嗰度，你话喂我想去鹽田子，跟住呢就好似你去到啲楼盘咁样话喂搵我啦搵我啦搵我啦，咁、 就好多人会帮你啦， 係啦係啦，好多人好多人想赚你钱， 係啦， 嗰个感觉都几有趣味嘅，咁大家即係叫做偷得浮生半日行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日呢靓仔嘅假期啊，喺呢个五一劳动节啊吓，咁啊有一个正嘅假期，身心都可以放松一下啦。私に聞かないでよね Yeah, we're always I 惹かれ合ってたあなたがピーターで私がウェンディを演じたそばにいることにもなれいないことにもなれてたねえ君が好きってあげないあげまた離れてあげないあげまた戻るあげない 作品系嚟自呢位嘅女歌手啦，咁啊，佢识得好多种唔同嘅语言嘅，英文啊、韩文、日文咧，都系佢非常之耍噶，仲可以 rap 埋添。一首嘅歌曲，Chamina 呢位女歌手 ，Never Grow Up。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上世紀組成於美國洛杉磯的這一對傳奇 Hip Hop 組合、啊、久休復出再次出現在樂壇 The Black Eyed Peas Mamacita Mamacita Que bonita Mamacita Ella no le baja nunca tumba Siempre anda lista pa la rumba Dos amigas que la secundan Salen y gastan la funda Le gusta sudarle el alcohol Sola la pasa mejor Vestida de Cristian Cuando sale el sol Dame lo que yo sé Una botella de rosé Que la chori tiene sed Ese booty mami la rompe Ella tiene algo que hace que a mí me guste Ella tiene algo que hace que a mí me guste I'ma put you in the mix Put you in the mix Put you in the, put you in the, put you in the mix hey. Alright, okay I'ma love you all kind of ways Boy you got me caliente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除了原装正版的队员之外，今次都找来很多的音乐人一起合作这张新唱片，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The Black Eyed Peas Mamacita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有 Susanna 嘅 call， 早晨、啊。 早晨 ，Susanna。 早晨。 系啊，咁我知道你系咪有屋企成员生日啊？打电话上嚟同佢点唱呢？ 系啊，我第二个女女咧，佢今日生日啊。 哦、正一嚟噶。 系啊系啊， 五、啊哦、月一号生日、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佢叫咩名字啊？ 我系许啊， 吓 雪丽啊， 雪丽啊，哦，雪丽生日快乐啊！几时都系咁靓丽啊，雪丽， 好似雪一样咁白净系嘛，咁靓 嘅。系啊，嗱，咁啊，今日生日啦，有冇啲咩特别诶庆祝嘅方法咧？ 冇啊，因为佢自己同个男朋友庆祝啦，或者， 哦， 咁我就唯有打个电话嚟同佢庆祝下咯。 哦，咁啊，仲好啦，佢男朋友都冇打电话嚟，唔够心肝啊。 系啦，系啦， 系啦，嗱，咁啊，会唔会同佢食下饭啊？如果冇特别嘅庆祝， 佢时间唔系咁就得啊，嗯、不过礼拜六啦。 星 期 六會同佢喺屋企食餐飯咯。 嗯， 其實咧呢啲先好啊！我媽成日都話：，有得出去慶祝咪好咯，食人哋嗰啲人哋使錢咧，食大餐啦、啊，自己翻嚟簡簡單單同佢對住你，咪夠曬幸福咯。 係啊，係啊， 都係啊嚇！咁啊，最緊要呢段時間咧，就從同心抗疫之餘啦，都係保持住一個、叫做積極嘅心態咧，都係好緊要嘅，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啱啊，啱啊，係啦、啊，嗱、啊，同佢 系啊， 你讲， 哦，好开心啊！因为上一次我大女结婚咧，我打个电话嚟咧，系安排唔到我嗰日啦。咁啊，你但系估唔到你哋会早一日嚟打电话俾我咯。 哦， 我哋嗰日都发呆，我都唔知自己系咪真系接电话。 我哋安排到嘅，我哋都会尽量咧，希望帮到每一位嘅听众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啦、啊。 系啦、啊啊，好啦，最后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同阿梁丽讲啊？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快快乐乐啦。咁、如果有乜嘢唔开心啊，或者前面有乜嘢惊喜啊，咁等佢嘅人生 唔好咁气馁啦。 嗯。 我比较会跨过一步就会好噶啦。 系，使唔使捉埋佢甜甜蜜蜜啊，妈妈？ 甜甜蜜蜜啦。啊。嗯，捉埋佢啦，不过我唔系咁睇好咯。 吓、啊！ 哇！ 因为佢都唔定啊嘛。 哦，咁啊呢啲缘分嘅嘢好难讲嘅，有阵时我哋睇嘅未必系全部嚟嘅，系咪？可能又会好好咧，系咪？哎呀，好啦， 随缘啦，有时啲嘢系咪先？ 系啊，随缘。好啦，揾咗一只你想点俾女女听嘅歌喎，系咪？拥抱喎。 系啊， 系啊， 中意五月天嘅。 好，咁啊一齐听下呢一只嚟自五月天嘅拥抱啦。多谢你嘅电话，小珍啊，拜拜。 拜 拜。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将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我爱，别走。自己的疲倦，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 一首歌曲嚟自五月天嘅拥抱啊，咁希望大家呢段时间有拥抱嘅心，但唔使下下咧就真系揽晒落去嘅，系咪？记住安全距离啊，大家去玩玩玩啊吓。好啦，转头风骚快活，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Bye bye